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中言堂， 你对财政预算案有乜嘢期望？ 莫女士， 我提议咧就系派钱嘅，如果冇钱，咁你点振兴经济呢？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冇错，我哋系仲系有8000多亿储备，但系咧啲弹药系一铺洗晒去，抑或留有余力应付不时之需咧？这个我哋都要平衡。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页 Facebook 专页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闹那条法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湿度 35%。大家留意了，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都是现正生效的。各位要留意住天气情况了。第一节的节目想跟大家讨论一下长者2元乘车优惠。去年的1月的时候，特首林郑月娥就公布了民生政策，就说将2元这个乘车优惠的计划的合资格年龄就由65岁降低到60岁。这个时候就很多60岁或者以上的人士都很期待，究竟几时这个政策才可以落实享受到这个2元的搭车优惠呢？但事隔1年，咁就即差不多1年啦，咁都仲未咧就正式落实嘅。咁原因咧就政府一直都讲话要睇住咧而家香港个人口老化嘅趋势啦，以及咧就系政府嘅财政承担嘅能力啦，以及咧就系点样去防止大家去滥用咧呢个嘅优惠嘅政策啊。咁与此同时咧，政府早前亦都系委托咗一个顾问公司去到检讨翻成个呢个2元搭车优惠嘅计划嘅。咁好啦，到今日咧，就终于咧有啲嘅眉目咯。咁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咧，今日就喺晏昼嘅时候开咗个记者会，咁就公布咗咧关于呢个计划嘅啲检讨详情啊。咁就话咧呢个顾问检讨报告咧就今日公开啦。咁政府就话决定采纳报告嘅建议啊。咁就话将呢个长者2元乘车计划嘅年龄门槛咧就降至到60岁。咁但系咧新增嘅受惠人士，即系60至64岁嘅人士咧，就一定要申请同埋使用指定嘅个人八达通。咁呢个嘅个人八达通咧，就将会有一啲嘅容貌啦、识别嘅一啲嘅显示啦。咁而咧呢啲嘅受惠人士咧，就系涉及咧系60万嘅。咁啊，发卡嘅时间咧，大概需要咧系13个月。预料咧，佢哋咧可以喺出年嘅第一季就可以咧系落实呢个嘅2元优惠计划啦。咁而咧就系下一步咧，亦都会将呢个新卡嘅制度咧就扩展至到65岁或者以上人士啊。即是说呢，现时已经享有优惠的长者65岁或者以上的人士呢，亦都要在2024年或者之前呢就要换这个的个人八达通卡啦。至于呢就是这个搭车优惠呢那个的 嗰個嘅俾呢個即係而家受惠人士要俾嘅車費咧就$2啦。咁但係呢個$2咧就唔係一成不變㗎。咁嚟緊咧，當局都會每5年咧去到檢討呢個$2劃一票價嘅計劃，就並以票價增幅咧就作為參考嘅。咁另外咧，嗰個嘅適用嘅交通工具嘅範圍咧，亦都會擴大啊！咁而家當局咧就係研究緊，俾紅色小巴啦、街渡啦，同埋咧電車都係加入呢個嘅$2乘車優惠嘅。咁好啦，各位嘅唔知聽緊節目嘅聽眾，有冇啲就正正就係60至到64歲嘅人士呢？咁大家對於而家呢個時間表啊，即係年中就開始申請呢個嘅個人快樂通卡，出年第一季呢可以享受到呢個優惠啊！大家對呢個時間表係咪收貨呢？因為見到尋日立法會都有唔少議員關注到個落實時間表嘅問題。另外啦，大家要换晒个人八达通卡先至有得享受到呢个嘅$2搭车优惠，大家又觉得系咪方便呢？咁另一边厢啦，咁因为之前都讲啦，呢啲嘅$2搭车优惠咧，出现咗好多滥用嘅情况啊。咁而家咧，就算你攞住一张咧就系冇个人资料嘅一个长者八达通卡，都可以咧享受到嗰个$2搭车优惠，以至到咧就有啲人都发现啊，有啲嘅滥用嘅情况出现啦。嚟緊啦，所有咧要享受呢个$2搭车咧，都要申请个人八达通卡。大家又觉得系咪堵塞晒啲滥用嘅漏洞呢？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1月12日朝早9:30。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政府会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型肺炎疫苗，但不会提供金钱诱因，强调计划是自愿性质， 一定是一个全民免费疫苗接种计划，但是它只能够自愿。我想去到这个地步，大家都听得太多这些强制这个词语了。疫苗的接种如果采取在香港的社会，特别是强制，可能是适得其反。 他又说，区议员及选举委员会委员符合国安法宣誓要求下对公职人员的定义。 前者是一种虽然是没有政权的组织，区议会都是一个重要的组织来的。后者呢就是更加重要了，他们是肩负去选出一位行政长官的责任，他们应该是优先被视为是公职人员，需要呢是按住国安法来到去宣誓。 中午12:00，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表示，对于中大有黑衣人以不知名粉末袭击保安员感到愤怒。 我作为一个中大的毕业生，是见到是一些是怀疑中大的学生牵涉一些是袭击和欺凌的事件里面，我是感到非常之心痛。他们这样做不单止是违背了我们中大国民若礼的校训，另外其实基本上也是达不到人类基本良知的要求。 下午2:30，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将$2乘车优惠扩展至60至64岁市民之后，受惠人士必须持有特定个人八达通。 首先，那张卡是设计我们叫做特别啦，然后我们都会要求鼓励我们的用家呢是要拎了他张八达通出来，给人看到他那张相，同埋俾個車長咧係會睇到嗰張卡嘅設計，咁樣咧就會方便大家睇噶啦。 4:30，本港新增6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係本地個案，當中13宗感染源頭暫時未明。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风，自由风呢节嘅节目咧就讨论紧$2嘅乘车优惠啊，个合资格年龄就将会由65岁降低至到60岁。咁但系今日政府就话咧，新增嘅一啲受惠人士咧就需要咧嚟紧嗰一年咧，嚟紧呢一年啊就会申请一个个人八达通，预料咧出年嘅第一季咧先至可以享有到呢个嘅$2搭车优惠。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请嚟一位学者，就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教授。叶教授你好。 你好，陆宇光。 对于今次政府检讨呢个$2搭车优惠，就系话即系将嗰个合资格门槛咧就系降低到60岁啦，不过就要申请个人八达通，以去到防止滥用情况。呢个方向你赞唔赞同啊？ 我谂 就個濫用其實喺任何情況咧就都要減少嘅，因為其實呢個都唔係有效去運用嗰個資源啦。咁你亦都見到喺現時嚟講嘅時候，喺65歲或以上咧，就會見到點解個我哋嘅人口咧就即係得100万，點解會有多咗咁多張卡出嚟咧？咁的而且確咧有好多資源咧就係冇適當地運用嘅。咁至於佢話減少到降低到60至64歲，的而且確啦，就會對一啲如果60歲退休人士嚟講係對佢哋一個幫助啦。咁但係都要搞清楚就究竟我哋依、這個所謂2蚊嘅優惠係一个对老人家嗰、那个资助啊，一个支持啊，定系话去减少依一个交通费用咧？其实依一个定位咧，就都要搞清楚嘅、 首先作少少补充先，头先教授都提到话，即系而家嗰个长者八达通啊，喺市面流通嘅数字系比香港真实嘅长者数字咧系多好多啊。咁、那个数字系点咧？嗱，而家喺市面流通嘅不記名的長者八達通在2019年的數字是有360萬張的，但是其實香港有多少65歲或者以上合資格的長者呢？就只有132萬，而且那個卡的增加的速度呢是比香港長者人數增加的速度呢是快很多的，所以換言之呢都可能真的有很多人其實不是合資格的，不過呢就拿著張不記名的長者八達通卡就可以享受到這個成車優惠啦，咁於是咧就被視為一個濫用嘅情況啦，咁所以今次就有一個嘅個人八達通嘅一個措施咧，需要咧去到防止個濫用啦。不過頭先阿教授提到呢個嘅政策嘅原意啊，究竟係即係減少個車費啊，還是係關愛啊等等啦？咁可能咧就從咧今日阿羅志光局長對於咧呢啲出行人士，即係受惠人士嘅出行時間咧，嗰度咧可以睇到出嚟，因為佢話咧睇翻啲數字咧，其實呢啲受惠者嘅出行時間咧，就同上班人士出行嘅繁忙時間相差好遠。就话出行嘅高峰咧，就有 1.5 至到2小时嘅差异，即系话咧，就系相信过往一段时间咧，呢啲65岁或以上嘅长者咧，就算搭车咧，都唔系一啲翻工嘅繁忙时间吓。不过而家将嗰个优惠嘅门槛降低到60岁，咁60岁至到64岁。其实都有好一部分咧，仲翻紧工噶。咁相信嗰个嘅出行模式啊，或者系优惠嗰个嘅情况咧，就同以往会有啲唔同啦，教授系嘛？ 系咯，我谂但系咧，其实我谂就系从两方面睇咧。我哋一方面咧就话要鼓励呢个长者去工作啦。咁其实我都知道有啲公司咧，就因为点解会抢長者咧，譬如如果係要希望佢能夠去做呢個係送一啲文件嘅時候咧，咁咧就會考慮到，哦，原來我請個長者嘅時候，佢可以用嗰個長者優惠嘅時候咧，可能會仲減少咗嗰個政府嗰個負擔添。咁但係呢個亦都唔係政府原本嗰個原意啦。咁所以其實而家我發覺有好多時候係喺落實嗰度咧，就真係要小心啲。即係話你所講緊個360萬同埋就130萬呢個數目，其實嗰分別咁大咧，其實有好多時候就可能大家都覺得，哦，依啲都係政府嘅錢，所以咧係好似當政府係嗰個就自動櫃員機咁，即係冇人即係話去緊守去把關，就做得唔係咁好啦。所以其實喺而家我哋講緊就今年嘅嗰12亿或者13亿嘅錢嘅時候，其實究竟係有幾多嘅錢係唔係起用咗佢原本嘅設計個用途咧？咁係喺呢度咧，咁係政府係需要即係比較係小心啲去監管，就唔係話只係開咗個龍門咧，就係不斷咁樣唔去睇呢樣嘢啦。 係啊，因為即係睇翻其實而家65歲或以上長者就132萬啦，頭先講咗。但係如果一加埋60至64歲嘅受惠人士咧，一加就會加多60萬噶啦。咁所以咧，那個公帑運用咧就係今次都係政府不斷咁強調話要小心運用嘅一個地方啦嚇。不過今次咧就係當有啲人就問到局長啊，咁就話其實會唔會限住呢啲嘅受惠人士嘅搭車時間咧？咁佢就話唔會啦，因為頭先就係講啦，嗰個出行個時間係同一般翻工人士唔同嘅。咁同埋咧，亦都佢有講話呢個計劃可以鼓勵繼續就業。咁如果你限佢時間咧，相關嘅效果咧就會消失啦咁。咁所以其實睇嚟個政策其中都有個目的，就係鼓勵呢啲嘅年長人士就業。 咁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㗎，即係譬如我哋講緊即係60至65歲，譬如而家我哋退休金都係 MPF 都要65歲之後先可以攞得到啦。所以如果依個係一個其中個方法，令到嗰啲公司更加願意去請呢啲60至64歲嘅人士去就業嘅時候，其實都唔係一件壞事。但而家我就覺得即係係咪我哋用緊10蚊嘅時候，係只係得6蚊係用咗起本身係應該係用起嗰班人，而另外嗰4蚊咧就係一啲或者因為我哋嗰個監管質唔係太好嘅時候就有呢個問題啦。而另一方面嘅時候，我諗即係都係再講翻嘅就係話，即係究竟即係我哋嗰個定位嗱，譬如如果你講緊即係因為我哋個交通費係貴嘅時候，係咪即係成個城市裏面或者係某啲群組，佢都係需要依一方面嗰個資助咧咁樣嚇。 嗯，咁其實咧，今次即係嗰個要睇翻個人口趨勢、人口老化嘅趨勢同埋政府嘅財政負擔啦。咁而家咧嗰個計劃咧就係即係65歲或者以上受惠啦。咁講緊個財政負擔嘅經常開支咧，就係講緊13億嚇。咁但頭先都講啦，一家就會加多60萬人啦，即係差不多一半嘅呢啲受惠嘅人數噶啦。咁所以咧就預料啊，嚟緊嗰個人口老化嘅情況會繼續嘅時候，咁其實你覺得呢條數又係咪即係政府應該即係值得去俾嘅一條數咧？ 嗱，如果我哋就見到政府咁多年嚟做咁多嘅措施，唯一一樣嘢冇俾人鬧咧，就係依一樣嘢啫嚇。所以其實即係話，我覺得如果因為兩蚊嘅緣故，令到老人家佢哋嗰個或者一啲60歲或者65歲或以上嘅人士，如果佢嘅生活係能夠多咗啲姿彩嘅時候嘅時候咧，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哋對長者嗰個支援或者各方面嘅時候咧，有好多時候喺嗰個我哋所謂防止佢哋疾病嗰方面所做嘅功夫少。我哋有時候佢病咗嘅時候咧，就會俾好多錢嘅，就喺醫院裏面。但如果你如果因為兩蚊嘅緣故，令到佢哋無論佢哋去探佢哋嘅嗰個朋友啊，或者佢自己出外嘅時候，係拎走咗一啲障礙，以致到佢身心靈都係好一啲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依個係值得嘅喎、 不過咧就都要睇翻嗰個嘅即公帑財政嗰個運用嘅情況啦，因為而家政府就講緊嚟緊咧，就將會每5年咧就調整一次呢、這個係咪仲係搭兩俾2蚊就搭到車呢個嘅水平啊？咁亦都講到話咧，就嚟緊係冇一條方程式咧，就會計算咧，即、就、係、是、下次5年咧會調整幾多呢個嘅資助嘅水平嘅。咁但變咗，因為咧呢5年期間，可能個車費咧就會跟住調整噶咯。咁呢個嘅5年先至檢討一次呢個嘅優惠嘅水平，咁可能咧政府嘅補貼咧就係呢個調整啊，即係跟唔上咧呢個車費嘅調整，咁於是咧就可能政府嘅財政嘅負擔就因為咧個車費增加咧就越嚟越多噶咯，咁又係咪一個即係合理嘅一個公帑運用咧？教授覺得 其實你講你睇翻成個政府每一年係用緊3-4千億嘅錢嘅時候咧，即係你就算如果由13億至到20億都好嘅時候咧，其實嗰個費用嚟講嘅時候咧，就的而且確唔係一個咁大嘅數目。如果佢再做好埋嗰個監管，至個濫用上面係能夠減少，我亦都唔明白點解要咁耐每一個即係用即係個人嘅八達通，因為其實係你自己係用政府嗰個優惠啦。咁其實每一個人都好願意咁去做嘅。咁所以如果能夠喺呢方面能夠處理得好嘅時候，其實我諗咧，可能而家嗰13億咧，其實根本就冇需要使13億嘅。好啦，到另外一方面嘅時候，我都係再講翻就話，當有陣時而家去用八達通嘅時候，你都會聽到有啲人話，哦，佢哋可以就本來咧可以搭就本地車，唔好就唔會搭呢個過隧道巴嘅，但因為係政府嘅錢嘅緣故，所以佢哋覺得都冇所謂啦。咁所以即係如果能夠去教導下我哋用家，係真係話，其實嗰個 port 咧就得咁多錢嘅啫，只要我哋好好地去運用咧，其實可以令佢嗰、那個即係依個運作可以再繼續啦。而另一方面，我就唔明白點解政府唔 會同嗰啲營辦商咧係去做一個所謂一個就一個討價還價，因為有兩蚊嘅緣故，以至到佢有更多嘅生意嘅時候，我哋係咪好似 包班咁樣，即係個大量購用嘅時候咧，就應該就同佢去講，即係佢能夠去。即係去議價嘅時候咧，有一個更好嗰個對嗰個優惠咧，譬如話佢只係可以 charge 八成嘅錢嘅啫，咁令到即係嗰啲係有限嘅資源咧，能夠去幫到更多嘅人，亦都俾長者或者令到就算60至60歲，如果我增加埋嘅時候咧，嗰、那個對政府個財政負擔都冇咁大咯。 嗯，最後半分鐘時間啦，咁啊，局長今日都提到話咧，就係嚟緊計劃做呢個長者個人化八達通卡啦。咁、那個識別功能咧，基本上咧就同社署發出嘅長者卡相似啊。咁就話日後咧都可以直接取代社署嘅長者卡啦。你同唔同意啊？ 其实我谂有好多嘢系我哋即系一方面又讲大数据，但系另外一方面有好多部门嗰啲数据都系唔通嘅。即系如果透过呢样嘢，无论我哋系医管局啊，无论我哋喺个社会福利处，其实有好多数据一打通咗嘅时候咧，系所有嘢上面咧都系可以会更加快捷。我哋又话我哋嗰、那个身份证有咩智能身份证，其实呢啲嘢咧都系可以做到嘅。 OK， 好啊，多谢晒叶兆辉教授啊，就系港大嘅社工系教授。我哋电话1872311 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13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近30宗。中九龙干线工程新增9宗确诊个案，青衣救护站同港九小轮各增加3人确诊。由于有较多的相关个案，当局向新田地街20至26号双数门牌号码的楼宇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凡在上个月30号至到今日曾经逗留在这些地方2个钟头或者以上的人士，需要强制检测。另外，由於港大有關污水調查持續發現有樣本呈陽性反應，早前已經強制檢測的平石村、金石樓、藍石樓和黃石樓會進行第二次強制檢測。大埔林村鄉委會主席林奕權說，星期日開會之後決定因應新型肺炎疫情嚴峻，取消新春年初一至到年初九林村许愿节的活动。至于初十至到正月十五能不能够重开，要视乎疫情发展。林奕权说，疫情反复，需要遵守社交距离规定，但亦都担心不少的新春活动都取消之下，很多市民会涌入林村参加许愿节活动，到时将会难以控制人潮。另外亦都考虑到安排活动和人手需时，因此要及早决定。至於農曆新年期間在黃大仙祠和車公廟舉行的活動，民政事務局說正是與相關的廟宇營運者商討，並會因應疫情的最新發展適時公布有關安排。台灣新增2宗本土新型肺炎確診個案，他們是北部一間醫院的醫生和他任職護理員的女友。這名醫生發病之前2-3日曾經照顧確診者，當局為464名院內接觸者檢測，全部呈陰性。疫情指揮中心指揮陳時中說，醫生可能在照顧病人的時候受到感染，而他的女朋友是因為和醫生密切接觸列為社區感染。中心說醫院有足夠的感染控制措施，無需封院，但將會採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強防控，包括住院病人指出不盡、原有的急症病人轉診、39名的醫護人員相關接觸者居家隔離，以及禁止探病等。日本東京都再多97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是今個月4日以來首度回落至1000宗以下。

最远嘅车程嘅，有分段佢都唔讲嘅，佢唔讲有分段，个司机嘅梗系唔会调校佢个分段嗰度，即系譬如佢一上车系嗱，我讲啊，个小巴就去到青衣嘅就7.1，去到荃湾咧就4.6，咁佢话佢多数去荃湾噶，同埋即系未到荃湾都落车嘅，佢唔理咁多，一上车就嘟2蚊。就跌到去7.1，咁咧佢就喺荃湾之前就落车嘅，好多都系咁啊！呢啲系滥用啊！即系你咁样俾政府就同佢俾嗰啲差额就俾多咗2.幾啊嘛。咁呢一个系咁，100个、1000个，同埋日日都系咁，政府就俾咗好多冤枉钱啊！ 系 呢啲系佢哋慷他人之慨嘅。 明白，好啊，多谢。 如果佢自己系咁咧，佢就唔会唔话分段啊嘛。即呢啲系滥用啊！呢啲好多人都冇唔知嘅，同埋唔好讲到。 OK， 好啊，多谢晒麦女士嘅电话啦。其实今日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咧，都有喺记者会上面咧，就被问到相关嘅问题啊。咁啊，佢都话咧，都知道有啲嘅长者因为方便咧，咁所以就算去近啲嘅目的地，咁但系咧都唔会咧就系揿嗰个分段收费嗰个掣啊吓，或者系即系唔会使用分段收费呢样嘢啊吓。咁所以咧，佢就话咧系呼吁受惠人士咧要善用分段收费，去到适当咁运用公帑啊。咁亦都话咧，政府会同八达通公司同埋公共交通营运商去到商讨啦，点样方便咧长者系使用呢个嘅分段收费啊。咁大家都知道咧，但同时亦都知道咧，咁其实有冇呢个分段收费嘅问题啊？咁其实咧，可能系个营运商有好多嘅唔同嘅考虑嘅。咁啊，当局咧会再同呢啲嘅营运商，即系巴士啊、港铁啊、小巴啊等等呢啲嘅营运商咧，去到探讨呢啲嘅问题嘅吓。好啦，跟住有另一位嘅听众啊，系梁女士。梁女士你好， 系你好， 吓，请讲。 我就想系讲讲咧，就话政府而家就讲咗长者2蚊乘车优惠咧，就最快就会喺即系出年嘅财政年度就开始啦。 第一季 咁系啊，第一季。OK， 咁我就想讲翻咧，而家政府话系60至64岁嗰啲长者啊，系咪？其实我想反映咧，应该系63岁就知道。因为咧，而家64岁嗰啲咧，到到出年咧，都已经系成1年幾后啊，都已经系65岁噶啦，系唔需要佢咧系资助嘅。咁、所以咧，系我就建议咧，就政府咧就可唔可以咧系分阶段去推行呢一个政策，即系话咧嗱，咁佢唔需要一大箩咁嘅，60至64岁应该一齐做，咁佢话要好多时间啦，做到要出年上一季先可以实行啦。咁你可以咧就先，例如咧就先做63至64岁嗰啲啊呢一批先，咁等佢哋咧就可以咧系即系早就唔使咁耐啦，可以早一啲时间咧就可以享用到呢个2蚊优惠。咁更加咧64岁嗰啲咧，咁佢都唔使咁惨，等到出年佢都65岁噶啦。 咁但係即係梁女士，因为即係如果你将啲年龄嗰啲申请期啊拆到咁散呢，咁可能每个年龄嗰个申请期就好可能係斩到好短㗎喇，驚唔驚啲大家申请唔切啦。 咩话点乜斩到好？ 即系譬如你而家话63至64岁申请先啊嘛，咁但 系先做第一批先， 系啦，咁但系即系 试行先。 你将唔同嘅年龄分段，即系拆到好细咁样去到申请，咁可能每个年龄阶段嗰个嘅申请期咧，就会进一步缩短啊。咁可能都你系咪都方便啲市民申请咧，都要可能要谂一谂啊。咁你政府都话咧系而家要处理个系统先。咁大家咧60至64岁咧，就喺今年年中咧开始申请，咁啊，出年咧第一季可以用啦吓。好啦，跟住都听第二位听众啦，有郑先生喺度啊。郑生你好， 你好，听到嘛？ 系，请讲。 讲得嘛？ 系，讲得啦，请讲。 好嗱，我咧就而家本身系超过70啊，我有2张八达通喺身，长者嘅可以。我咧因为行山嘅关系，一张摆喺我个行山袋度，一张就摆喺身。因为我好多次都系冇带身份证、冇带钱、冇带银包，就咁就攞起个行山袋咧，就凭凭听可以赶住搭车啦。好在我带有张士兵嘅啫。嗱，换句话嚟讲，如果你第日 真係得一張俾長者嘅時候咧，咁啊真係好麻煩，好麻煩。同埋長者好多時會係唔見咗，咁啊點搞咧？佢攞都攞唔到翻，咁佢咪唔去街唔去城咧咁？嗱，行得唔好，行得好就係得證，行得唔好就係屙證。我希望係暴證，希望政府考慮清楚，係每俾嘅時候一俾兩張佢。第二， 哦 okay, 當佢係俾嘅時候咧。唔見到一定要攞翻張士啤嘅時候咧，所謂我好似我咁啊，擺咗喺我個銀包或者個我個鞋身度咧，要講清楚，一定要罰，唔見咗可以補領，罰則係幾多，清清楚楚，真係要拍行動。 Okay. 俾两张长者证，唔、 okay. 好一张，唔好害我哋，好唔好？ 好啊，多谢晒郑先生嘅电话啦。咁但系今次咧，即系主要个政府嘅政策个理念咧，就睇嚟系要去到防止滥用啊。咁所以大家又谂一谂啦，即系如果系真系一个长者可以申请到多于一张嘅个人版嘅通卡嘅时候，咁又惊唔惊即系又再出现滥用嘅情况咧？咁呢、這个即系开放俾大家讨论啦，大家可以继续谂下嘅吓。咁啊，仲有黄女士喺电话度，黄女士你好。 系喂， 你好，请讲。 冇，我呢个成日咧都见到好多地铁站嗰啲咧用咗100通嘅，其实唔系60岁或者几多岁嘅，系20-30岁嘅。 哦， 因为你哋去地铁站买长者卡系唔需要任何证明，你俾100通我嘅就俾你嘅。 吓、啊，现时系咁样噶吓、啊。 我经常见到好多呢啲，咁但系呢啲嚟讲你就唔可以做出乜嘢，因为地铁唔会帮你把关呢啲噶嘛。 嗯， 所以我觉得佢用呢个个人八达通系啱嘅， 系你赞成嘅， 我梗系赞成啦，因为你而家你明啊，你而家唔系话滥用政府资源啊，而家讲得难听呢个系可以系讲系个欺诈，因为你哋嗰啲年轻人系有嗰啲交通津贴噶嘛， 系明白， 咁我觉得嚟讲即系好滥用，加上有时你话想攞个奖金八达通过。即系上大陆嗰啲仲更加犀利，即系立冬节啦。 OK， 吓、啊， 所以我见得太多，我觉得就话唔一定系60至64岁呢啲滥用。 啊、 我 见 啲地铁太多啊。 好啊， 多打嚟咁讲声咯。 好啊，多谢晒黄女士嘅电话啦。咁其实政府都留意到呢、這个执法困难嘅问题嘅吓、啊，因为有时。可能真係你到咗呢個嘅退休年齡啦，嚇、這個年長嘅年齡啦，合資格嘅年齡啦，但可能即係大家可能保養都好好啊，咁個樣都未必好睇得出咧，你已經係達到呢個年齡啦，咁所以咧就單憑個樣去到查一啲嘅受惠嘅人士係咪真係合資格咧，可能咧係有啲困難嘅。咁而睇翻過去嘅數字咧，2017、2018咧，咁啊運輸署有啲嘅實地監察調查嘅，發現都懷疑濫用個案咧就大概140多、180多宗啦，咁而咧真正咧就系譬如港铁啊去提出嘅检控个案，咁2017、2018咧就分别有21、25宗啊吓，咁而咧就系真正去到判罪嘅咧，亦都系即系每年系20多宗左右啦，咁亦都罗志光局长咧亦都讲到话，其实观乎咧全球好多类似嗰啲咁嘅优惠政策嘅啲调查咧，滥用嘅情况其实可以去到1%、2%咁多噶，咁。所以咧就系执法咧有一个困难啦，咁所以咧就而家推出一个个人八达通，希望咧就可以用呢个方法咧嚟到杜绝啲滥用嘅情况啦。咁大家又点睇咧？我哋电话继续系1872311，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again. 又是解答听众的英文问题的时间了。有听众问萧叔叔 ,error, 一个错误。跟 era, 那个发音上有什么分别 ?era 就是一个时代，一个 era of something, 一个什么东西的时代了。error 呢是 error, 就是一个 a 的 vowel。A 跟住 error OK error 而时代嗰个 era 咧系 ear 好似我哋读耳仔 ear 嗰个 ear 跟住再 era OK error and error and error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伟基情 在电影《花样年华》里面出现过以下这一句的说话：一个时代的结束，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复存在。2020年过去，我们一起迈向2021，生活新常态，听出新角度。逢星期四、五、六深夜12点至2点，那些年张伟基，香港电台125普一起联播。其实在戏里面，朝伟和万玉讲的句对白更加啱而家用。诶，你又去买外卖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而家时间系下昼嘅5点48分啊！继续有龙宇光喺度噶。嗱，而家讲紧嘅咧就系个人嘅呢、這个2蚊嘅长者乘车优惠咧，就将会个合资格年龄嘅门槛降低啦，就要用呢个人嘅八达通啦。但同时间咧，当局都系研究紧咧，就系扩大嗰个适用嘅公共交通嘅范围啊，就话咧就系让呢个嘅红色小巴、街渡啦，同埋电车咧都加入呢个嘅2蚊乘车优惠。不过咧就加呢啲红色小巴咧，譬如而家咧系会自行定价噶啦，咁所以咧就系罗志光局长咧就讲到话，日后咧呢啲红色小巴要加入呢个嘅2蚊乘车优惠嘅政策之后咧，就要向运输署登记路线嘅起点、终点同埋定价，以及咧就系安装八达通支付系统，先至可以咧系参加呢个计划噶。咁咧就有一个咁嘅情况啦。咁大家又点样睇咧？吓，我哋欢迎打嚟18723111噶。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公共小巴车主司机协进总会主席张汉华啊，张汉华你好。 好啊，你好，陆生 系。而家政府就话将呢个2蚊搭车优惠就系扩展，研究扩展埋去到红色小巴啦。咁你哋都代表好多红色小巴。咁你哋嘅反应系点咧？会唔会参与呢个计划咧？ 我哋梗系好高兴政府呢个计划啦。我哋好积极参与啦，我哋就好欢迎嘅。我哋即系对我小巴红色小巴界好有帮助嘅。 系，咁但系嚟紧就要，因为而家系可以自行定价啦。嚟紧就要喺申请之前咧，就要将自己嘅路线同埋定价都交俾运输署，先可以加入计划噶咯。咁即系话，可能即系嚟紧呢个时间啊，即系加入咗计划，那个定价咧就要可能固定一排啦，会唔会咧？ 会啊，因为而家我哋目前咧有个政府有个乘车补贴计划噶，咁我哋红色小巴有十几条线参与呢个计划嘅，咁佢系受运输署监管嘅，那个价钱同埋嗰个路线啊，都系政府系知道嘅啊，咁样，咁嗰、那个大致上我就系2蚊计划，都系大致大模小样都系一样噶啦啊。 系，咁另外安装八达通支付系统咧，咁其实而家有几多少有会唔会都你哋都容易装呢个八达通支付系统噶？ 装八达通好易嘅啫，咁佢如果我哋要装嘅咧，通知八达通公司，佢哋会乐意同我哋装嘅。佢哋政府同八达通咧就系鼓励我哋装咧，第一年系免收我哋那个租机费9蚊一日嘅，只系加翻嗰个行政费。 咁但係即係譬如你去参加呢个嘅2蚊搭车优惠嘅时候，咁其实呢你要係定期向政府係交返即係一啲嘅营运嘅数字㗎喎，咁先至攞到呢个补贴嘅即係同2蚊嘅补贴差额㗎喎，咁对你嚟讲又係咪容易？ 睇下个政府点样要求啦，不过大致上我諗过我哋以我哋目前参加个乘车补贴计划嚟讲，我谂我相信都系有经验，应该好容易嘅，应该系。 系，因为我都知道其实你哋红色小巴个行头咧，咁可能系有啲大啲嘅公司啦，有啲可能系细啲嘅公司嘅。咁对于一啲可能细啲嘅红 van 嘅营运商嚟讲啊，头先讲几个要求啦，吓，即系要交定价啦，要装八达通啦，要交盘数俾政府啦，咁。会唔会对一啲细嘅营运商嚟讲系难啲咧？ 会啊，对于个别嘅单头车次咧就难啲啊，因为佢要一间公司啦，又要做个会做个做数俾佢一年嘅会计师，又要费用啦。 咁同埋佢同埋佢又八達通長者計劃嗰度兩蚊度咧，唔係即時俾錢你噶嘛，所以佢有個時間要俾翻錢你，所以可能啲資金周轉有啲問題，都要即係夠係麻煩少少咯嚇。 係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你預計其實業界有幾多成啊嘅一啲路線或者公司會願意參與呢個兩蚊搭車計劃？ 我谂我相信咧都好多，而家目前咧我哋小巴经营环境就系较为困难啲啦，自从即系话铁路网啦、通到港九新界啦，咁变咗影响到我哋都生意额都仲有成三成生意噶，同埋巴士竞争咁样啦。如果嗰个两蚊计户长者乘车计划咧，如果能明年通，明年实行之后咧，咁我哋希望能够即系嗰个生意能够多翻两三成生意咯。咁今日又咁可补翻两三成，咁对我哋红色小巴嚟讲，咁个收入多啲咯，佢吸引多啲即系小巴司机。吸引小巴司機同埋嗰啲營運商嗰個生意額高啲，咁對我同啲小巴真係非常之好噶啦。 係，即係我意思係擔唔擔心某一啲嘅營運商可能係未參加呢個嘅兩蚊搭車計劃嘅，咁但係行走喺路面好多唔同嘅公司嘅紅色小巴噶嘛，會唔會對乘客嚟講造成混亂啊？即係究竟邊啲車係有呢個兩蚊搭車優惠，邊啲車係冇咧？咁可能對於乘客嚟講就唔知噶咯，上到車先知道，可能會唔會啊？ 佢係啊。我想做揾啲次有個標誌俾我哋嘅，即係嗰啲紅色小巴有個標誌，有兩蚊嗰個個標誌貼喺度噶嘛。咁你話係咪？我希望能夠能夠啲紅色小巴希望有九成參與啦。咁變咗，如果一接近九成嚟講咧，咁變咗嗰啲乘客用即係參加喺馬路上大部分都有啦，變咗就唔冇咁困難咯。 頭先都提到咧，話要安裝八達通機啦，咁同埋要做一啲嘅核數啊，同埋交盤數俾政府先至可以參加個優惠啦。呢啲嘅成本嚟講，你哋點樣估算啊？ 那個成本應該就唔係好高啊，應該係就係每年八達通啊，同埋嗰個行政費啊。如果佢嗰個生意額夠嘅，應該對佢嗰個營運商應該就唔係好負擔好重嘅應該。 OK， 咁嗱，而家即係運輸署都話會同你哋去討論啦，即係啲嘅細節問題啦。有冇即係開會嘅時間表啊？或者同佢哋傾啲乜嘢會？ 運輸署同我聯絡咗噶啦，就話等疫情穩定後，穩定會同我哋開會研究嗰個計劃噶啦。 咁你会喺会上面提出啲咩问题呢？ 例如咁，希望我哋红，因为我哋红色小巴咧就系好弹性啦、路线啦、价钱啦，系咪啊？咁希望即系俾啲弹性啊，我哋咯，咁俾啲弹性啲咯，希望吸引多啲，同埋或者资助下我哋啲，资助我哋，例如话八达通啊，租机费啊，或者行政费啊，咁样希望吸引即系。吸引多啲嗰啲紅巴參與呢個計劃咯。 係嗱，而家就60至64歲都可以享有呢個兩蚊搭車優惠咧。咁樣預料出年第一季咧就可以落實啦。咁但係對於紅色小巴嚟講，咁其實頭先要處理唔同嘅行政問題啦，要同運輸署開會啦。你預計會唔會可以同步啊？即係出年第一季都提供呢個兩蚊搭車優惠 啊？應該就可以嘅，因為目前咧，我哋有十多條線乘車補貼計劃啲車已經係有參與一個補貼計劃，已經係有將有八達通啊嘛，同埋有同嘅政府合作緊嘅運。咁我通常你嗰批車應該可以好快可以進行嘅，可以。 係，即係都希望可以即係出年第一季都係落實係咪啊？ 係啊，可以嘅。而家啲補貼車已經做緊嘅，應該可以，只係打咗兩蚊補貼嘅啫，應該係。 係好啊，多謝你嚇。 好，咁我哋刚才访问嘅咧就系香港公共小巴车主司机协进总会嘅主席张汉华，咁都提到话咧，政府就将会呢个嘅将呢个两蚊搭车优惠咧，就适用嘅交通工具咧，都系扩展咧，即系研究啊，会扩展埋咧红色小巴啦、街道啦、同埋电车啦等等呢啲嘅一啲交通工具噶。咁其实你都睇翻咧，就系、是、今次嗰个嘅计划咧，咁就系见到咧就系嚟紧咧就系出年一月咧，出年嘅第一季。咁就可以俾60至64岁嘅人士咧去到享用啦。咁而咧，头先亦都讲啦，咁其实咧就而家系呢个享受紧呢个两蚊搭车优惠嘅人士吓，即系长者朋友咧，咁其实咧都嚟紧咧都系需要换咧个人大达通嘅，咁就将会喺2024年之前咧就要换卡噶啦吓。咁至于咧就系头先讲啦，亦都会将呢个计划咧就扩展去到其他嘅啲交通工具啦吓。咁而电车方面啦，咁电车有啲人话可能。长者的车费都低过两蚊噶咯，咁电车的补贴又系点做法呢？咁政府咧就话会以成人票价减去两蚊的差额，就向电车公司咧就发还咧嗰个嘅差价嘅吓。咁至于村巴方面咧，政府就认为咧，由于村巴就唔属于公共交通工具啊，咁就认为咧唔可以参加咧相关嘅优惠计划噶。好啦，讲开呢个两蚊乘车优惠嘅时段咧，就暂时嚟到呢度先，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啲意外同埋塞车嘅消息先啦。新界咧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之前喺九龙坑对开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塞车嘅。咁啊，龙尾就去到扫管埔路交汇处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近住九龙坑段因为有意外，塞到去扫管埔路交汇处。九龙咧之前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圣若室。小学对开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多车啲啦。咁啊，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虎山道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支路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里面啦。红隧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多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阿里巴巴220蚊跌一蚊，美团302蚊跌7.6，小米集团33.45升1.4，中国平安99.65升5.6，中芯国际27蚊升1.7，中海油7.3升1.4，比亚迪股份253.8跌2.4，吉利汽车32.35跌5仙。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罗马集团、世纪联合控股、皇朝酒业、永利投资和荣辉国际。五大跌幅股份是环能国际、宜力控股、大森控股、天业节水和中正国际。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5， 日元 104.21， 瑞士法郎 0.891， 加元 1.275， 人民币 6.46，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216，澳元兑美元 0.77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719， 港金是报17,17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60.9美元，卖出价1862.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排到去宝石湖路近宝石湖村。重复一次啦，就系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嘅意外啦，仲未清场噶，龙尾去到宝石湖路近宝石湖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系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九龙东行的龙尾近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新华实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

咁啊，當然你話呢一啲咁嘅政策咧，即係一定係受歡迎嘅，因為起碼多一班人咧就可以搭車可以平啲啦。咁但係當然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咁我哋其實都要關注第一啦，就係呢個政策對長遠嚟講對我哋嗰個財政嗰個影響有幾大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就係香港嗰個人口一路都係老化緊啦。咁我哋都知道即係越嚟越多人，即係特別係啱啱其實羅局長嗰個都有講到，即係六十至六十四歲嗰個呢個群組裏邊咧，嚟緊去到2024年先係最高峰。即係最多人，即係我哋可以預計呢一個政策咧，喺嚟緊呢幾年咧，係會令到我哋嗰個財政上面有一定嘅負擔。咁當然呢筆負擔對我哋整體大嗰條數咧，即係有幾大影響啦。第二就係話長遠嚟講，其實局長都有講到噶啦，即係每隔幾年咧就會做一個重新嘅即係審視，就話係 一次 嚇，係啦，都會唔會係？保持翻兩蚊呢個優惠咧，定係會可能將來如果真係負擔太大，會變做可能多少少，可能三蚊嘅優惠，即係政府嘅負擔減少少咧。即係呢樣嘢，我諗都係考慮嚟嘅。即係有一個，但係呢個係好事嚟嘅。即係起碼即係如果真係有一個負擔或者過大嗰陣時咧，我哋起碼有一個機制咧，可以即係去審視究竟呢個政策長遠嚟講合唔合適。咁另一樣嘢咧，我諗都要講一講咧，就係嗰個濫用嗰個問題。因為我哋都知道，即係政府其中一招咧，就係要用個人八達通啦，咁啊，希望杜絕咗呢樣嘢。咁另一樣咧就係嗰個長車短搭，因為我哋知道即係政府咧，即係都係劃一收費啦，即係交通工具劃一收費，就係話兩蚊。咁所以有啲時候咧，可能有啲老人家即係可能貪方便啦，咁啊可能其實搭啲好短程嘅車，其實可以揀啲平啲嘅車，即係路線嘅。但係佢可能見到一架長途車嚟咗咧，佢都上咗車先，咁啊嘟咗都係，因為對佢嚟講都係花兩蚊啫。但係可能咧就會令到即係嗰個政府可能喺嗰程車嗰度咧就俾多咗錢啦。咁呢樣嘢我諗政府暫時我見到就未有招嘅，佢都係鼓勵啲市民啊或者長者搭車嗰陣時善用分段收費啦。咁但係呢樣嘢就要諗，究竟有冇辦法可以改善到啦？ 係咁，因為佢阿羅志光局長今日喺記者會裏面都有回應到關於長車短搭呢個問題啦。咁佢都講到話，因為即係其實分段收費咧係有唔同嘅考慮嘅，包括係政府嘅運輸政策考慮啦，又或者係即係營運商，例如係巴士咁或者小巴咁，咁佢哋一啲嘅一啲商業上面嘅考慮啦。咁所以咧分段收費，你係咪話所有長車都要設唔同段落嘅一啲分段收費咧？可能咧呢個真係有排傾啦嚇，要繼續探討。咁佢而家只能夠話咧，就係希望咧就係啲營運商適當咁引入分段收費啦，咁同埋即係鼓勵大家都盡量多啲用呢個分段收費。咁就唯有咁樣即係鼓勵嘅方法嚇，教育嘅方法去到咧，讓大家都善用分段收費呢樣嘢。 嗯，冇错冇错。咁其实我自己都有一个谂法嘅，就话假设将来我哋真系做一个重新检视咧，其实都考虑，因为而家就系变咗划一咧，就系市民俾几多钱。将来即系大家如果可能，我哋再审视翻咧，有冇成日调翻转头，即系每一程咧，政府系划一去资助几多钱？咁样咧，可能市民都会谂一谂，即系我上车之前。可能我呢程即係我每一程長者咧，就每一程都係支持五蚊或者六蚊嘅。咁可能我搭長車嗰陣時，我都自己要俾多少少錢，即係調翻轉嗰個資助方式，其實都一個可以考慮或者研究嘅方法。不過當然短期內裏邊咧，我相信佢就唔會改呢樣嘢嘅。 因為你一咁樣改法咧，咁就好多而家享受緊兩蚊搭車嘅長者，咁就可能喺搭一啲比較貴嘅路途嘅時候咧。突然間就要俾多好多錢噶啦，呢個都要考慮嗰個市民嘅反應嚇。 嗰個政策對個影響係。係。 不過你頭先第一個點咧，就講到話即係財政負擔個問題啦。咁因為都要睇翻而家人口老化嗰個情況，咁同埋咧就係呢件事咧，如果再擴展到六十歲咧，咁其實嗰個嘅財政負擔會有幾多咧嚇？咁而家頭先都有講啦，咁其實而家咧合資格嘅長者啊，就有132萬人啦嚇，六十五歲或以上。咁而家讲紧咧系使紧13亿嘅经常开支，比起2012年初推出计划嘅时候咧，呢个嘅承担额咧已经系5.7倍啦吓，2012年嘅5.7倍啦。咁大家可以想象到，即系嚟紧嗰个人口老化嘅人长者嘅比例只会系高咗啦吓，人口老化有一个趋势喺度啦。咁而咧而家加埋咧60至64岁。一下子咧，亦都會咧多大約60萬人嚇，咁所以咧見到嗰個 而家咧就头先阿罗志光局长咧就冇去到交代去预估嘅一个财政余财即系财政负担有几多吓，因为佢都话一切咧都要留待咧就系嚟紧下个月尾所发表嘅财政预算案咧先至会公布相关嘅一啲财政负担啊。咁但系你都可以见到嗱，而家13亿啦，多多60至64岁又多大概一半啦，咁嚟紧只会越嚟越多嘅啫。 冇錯 啊！呢筆錢係咪即係係咪會越嚟越重？係咪負擔？係咪負係用得其所咧？這個要大家討論。 冇錯，咁所以就係講緊呢個長遠嚟講，特別係我哋市民點樣樣睇呢樣嘢，亦都我哋會見到就係你會預計到啊，即係而家就60歲嗌到。65岁嗌到60岁啦，咁嚟紧可能嚟紧啲政党咧，又会可能话，不如我哋60岁嗌到58岁啊，57岁。其实你预计到呢个政治氛围里边咧，即系我哋一路讲派糖咧，那个做法系会咁样样。咁长远嚟讲，其实只会不断咁加重我哋个财政负担。咁呢样嘢其实系好值得我哋成个社会去一齐反思一下，究竟我哋即系当我哋真系要做呢政策嗰阵时候，究竟我哋个限度系去到几多？边个位置？ 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咧，同我哋自由风节目咧一齐倾下噶。嗱，电话旁边就请嚟一位议员啦，就系嚟自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你好你好， 田生你好。 嗱，而家咧就政府话咧系60至64岁嘅年长人士可以今年内咧就申请呢个个人八达通啦，预料就系出年第一季咧就会实施呢个60岁，即系降低到60岁嘅呢个2蚊乘车优惠。我知道咧寻日嘅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咧，都好多议员咧关注嗰个时间表嘅问题。阿田北辰，你又点睇？ 嗰个时间表咧就涉及几个层面啦。第一，八达通要出张新嘅全新嘅八达通卡，写嗰个软件咧大约系3至5个月。咁啊，港铁九巴都要改闸机，咁改闸机咧就系都系3至5个月。咁啊，理应咧就无论点睇咧。政府今日開綠燈咧，就年中就得，就冇理由去到出年年初。但其中涉及一樣嘢咧，就係今日嘅個人八達通咧，原來一個人可以有幾張嘅。係，你知有啲人咧做公司同佢申請張啦，佢自己又有張啦咁。咁今日嘅個人八達通又有幾張咧？將來咧就搞唔掂啦，又會有濫用嘅問題啦。咁所以佢哋而家出嗰張咧係一人一卡。咁一人一卡出咗之後咧。就变咗所有现成嘅个人八达通卡都用唔到呢个咁嘅优惠，就一定要申请嗰张，而嗰张咧佢系每一个人净系出一次嘅啫，咁所以咧佢啲软件啊各方面啲嘢要重写，咁啊需要3至5个月要重写，但系写完之后咁啊应该年中派咯，咁好啦，呢个就系个问题。佢哋谂住如果登记啊，跟住填表咧，搞60万人都唔知搞几年，你真系好麻烦嘅。咁而家諗緊呢就係網上透過科技去申請，咁你都知啦，透過科技申請60万人其實可能一兩個禮拜個個遞入去㗎嘛，咁佢印卡嘅速度呢就限制就變咗個好大嘅限制啦。我同佢哋入面傾過呢，佢而家整個張卡出嚟呢，佢頂晒窿去到盡呢一個月就10万張，一個月10万張呢，萬張如果個個申請呢，佢就要6个月，咁佢6个月去申請，即係去整嗰張卡出嚟。咁當然啦，我哋直覺上就話先到先得囉，係咪？咁你第一批申請嘅，咁投個10万咪6月7月可以開始用囉。咁但係嗰張卡入面呢又寫明有一個日期喺度㗎喎。ok? 咁佢寫明有一個日期呢，咁如果佢係投嗰10万可以用先呢，其他人開始鼓噪啦。即係你知好多時你咪打電話去訂球場，遲一分鐘又訂唔到嘅，4个球場俾人 book 曬嘅。咁如果網上去開放俾人登記咧，一窩蜂咁嚟咧，咁遲早有人就會排到6个月、7个月後，咁嗰啲人就嘈啦，係咪？點解我同一日你宣布嘅時候我登記，人哋攞咗享受咗6个月，我要6个月後先有咧？咁為咗唔想好心做變壞事，即係好事變壞事咧？佢哋就索性全部都趁遲，即係話呢應該係6、7月到可以俾我哋去申請。咁一窩蜂申請咗之後呢，佢一個月就係10万張10万張10万張，就係你揸住呢張卡呢你用唔到㗎喎，係要等到大家攞曬之後啦，可能年底呀咁先攞。所以我而家估計呢，其實有機會呢佢年底係可以做到，就未必一定係出年第一季㗎。 咁係因為呢個原因，所以令到佢呢件事係唔可以好似我原本想象中咁快。我原本呢就想用現成嗰張個人八達通卡去做，但問題呢佢發咗好多出去收唔返，咁發咗出去收唔返嗰啲呢將來就變咗有一個濫用嘅漏用喺度，咁所以佢要發一張新卡。咁而家似乎個情況呢就去到咁，咁就變咗，即係雖然我都好唔想見啦，大家都好唔想見，但係都要去到即係年底春天第一季啦。 咁睇嚟都冇乜得可以再快啲㗎喇。咁另外一个问题呢就係、是、今次新嘅个人八达通呢，佢个设计费用啦，剛才你讲话即係软件硬件嘅一啲更新嘅工作呢，咁今次呢都係话政府话会自己负担返八达通相关嘅费用，你又觉得合唔合理？ 佢呢个係因为一个福利措施，一定係政府承担㗎喇，八达通公司点会做呢？是咪？因为是一张暂新的卡，同埋佢一个月谷10万张出嚟，佢都自己即係点讲啊，都发出好大嘅人力物力去做啦。咁但我觉得呢笔钱其实条数我估呢就应该唔係好大嘅，最大一条数就将来补贴嗰个金额嘅啫。咁所以睇佢财政预算点计呢，我问过佢几次，因为而家呢130万人只不过使緊13亿。咁你多60万人咁你照计咪应该是5、6亿到囉，係咪？咁你使得13亿，咁你加多5、60万人，你照除咋嘛，係咪？咁使多5、60亿，咪使多5、6亿，咁都系唔过20亿。咁点会系佢初初讲个60几亿嘅数呢？咁呢个呢就等佢即係遲啲去解釋啦。佢一路呢都冇講清楚佢條數點計出嚟㗎。咁我又問幾次，問到我都懵晒。咁我相信佢又唔會亂嚟，但係佢講唔出佢條數點計。咁所以我又會覺得，如果而家已經俾開13億一年係已出之物，咁你加多呢班人入去6億呢，其實就冇理由會得話係即係長遠會得有一個好大好大嘅沉重嘅额外嘅支出，咁、但系呢个有待政府去解释清楚啦。 Okay, 金文峰， 田生，其实都想问一问咧，即系当然啱啱讲讲滥用嗰个问题咧，除咗话即系一个人又或者未到年龄都攞咗张嗰啲奖一八达通， 而家个个都可以攞个人八达通噶，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另一樣嘢，即係啱啱都其實都好多市民講嘅就係嗰個長車短搭，即係因為即係可能比一場好貴嘅車，咁啊可能搭幾個站嘅啫，咁啊令到嗰個政府嗰個負擔都大咗。咁啊，其實局長嗰個方法就係話希望即係市民善用多啲分段收費咯，或者希望巴士公司提供呢方面嘅分段收費咧。但係似乎佢自己都冇乜橋喎，你又點樣睇呢一樣嘢？ 鐵路咧就分段收費噶嘛， 係巴士小巴咧講緊嚇。 係啦。铁路就分段收费嘅，巴士小巴其实长远巴士都要谂一谂分段收费噶啦。而家成日都同佢，咁呢样嘢都系一个政策，我哋要同巴士倾嘅。好多人都系想巴士分段收费噶，系咪？有乜理由我系唔可以所有公共交通跟住嗰个港铁嗰个做法去做啫？咁所以呢样嘢就要涉及佢哋喺设计方面要谂谂啦。即系譬如话，佢上就係喺前面上，落係後面落。如果有個方法佢後面落嘅時候嘟一個機，咁我哋可以即係逐決逐決做囉。佢哋而家點解嗰啲小巴啊巴士唔肯做呢？因為佢哋呢係嗰啲長途補貼緊短途嘅。咪對唔住，而家係短途客補貼緊長途客。即係話呢，佢哋今日譬如收咁多錢過海，譬如話廿幾蚊過海咧，基本上咧，佢有好多短途客其實都係俾緊即係因為佢冇分段啊嘛。如果佢真係要行翻港鐵嗰個咁嘅做法去分段收費咧，可能過海就唔知廿幾蚊噶啦，你明啊嘛？咁所以呢個又帶出一個社會一個好嚴重嘅另外一個問題。即是说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引致到第日公平一些什么要补贴一大笔钱，但其实搭不搭好少那个路程的话， 你要去針對嗰件事呢，你就一定要全部都分段收費，全部分段收費呢就會形成短途會得平咗，但係長途呢會得貴咗。咁社會上呢有另外一個爭議啦。 OK, 啊田北辰仲有其他一啲執法嘅。 即係因為而家巴士嘅最短係五六蚊，最貴係廿幾蚊啦。如果你分段收費，佢可能最平兩三蚊，但係最貴可能去到三十幾四十蚊嘅。咁呢個又引嚟另外一番嘅矛盾啦嘛。 系田北辰仲有其他啲執法問題嘅細節咧，都可以討論啊。例如話，就算將來咧有呢個個人八達通都好啦，咁但始終咧，就譬如你巴士、小巴咁，可能係大家上車嘅時候咧，咁司機可以望住個乘客去到拍卡啦。咁但係譬如鐵路啊、港鐵咁樣，咁其實你哋嗰啲閘口咧，其實係好多時都未必有職員會望住噶嘛。咁嚟緊會唔會都需要去到即係要防止濫用啊？大家個目的都係防止濫用啫，即係使或者加派人手去到做呢啲嘅執法工作咧，咁同埋頭先話，譬如分段收費咁，可能咧你喺車尾嗰個巴士嗰個嘅車尾嗰個出入口啊，咁可能冇工作人員喺度噶嘛，咁第時你又點知啲人有冇拍卡啊？咁使唔使話即係有啲人有執法咧？咁可能又係啲額外嘅成本啊。 所以咧，執法就永遠都係一個問題嚟嘅，但係一人一卡點都好過一人多卡，一人多卡咧。即是多了很多人的閘機時候呢就著燈，你根本搞都搞不切。一人一卡呢，至少如果要濫用呢，他就將卡給了人，他自己不用嘛，他犧牲了自己將張卡給人嘛。是不是、 嗯、 當然啦，咁因為他有曬個樣子，有曬身份證嘛 ,ok, 咁嗰張一人一卡的新卡出到嚟呢，我覺得就執法就一定要嚴㗎啦。咁冇㗎。呢啲嘢你執法嚴嘅，真係禮真嘅，啲人做做下就唔會做噶啦。而、 okay. 家、就因為一人多卡，佢根本太多，佢捉唔曬啊嘛，咁咪結果咪唔捉咯。即係好似警察抄牌咁，全街都圍嚟巴士，你抄得幾多啫？ 係係，明白。好啊，多謝田北辰啊，多謝你。系田北辰咧，就系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嚟噶。金文峰我点睇咧？即系田北辰都讲到话啊，睇嚟个时间表咧都睇落都冇得再早啦。咁同埋咧就系好可能都好多嘢有限制喺度啊。 系啊，特别系嗰个印卡做卡嗰个时间，其实佢话一个月十万张，我真系唔明白。其实有冇可能即系再加快呢一样速度咧？即系而家嗰个科技嚟讲，我唔知道咧。即系佢应该有佢背后嘅原因嘅。但系如果你话如果佢嗰个产量嘅话，其实系咪真系冇可能去加快咧？另外就系话，当你讲到啊，其实咧，我哋如果而家做嘅话咧，都系去到年尾先用得噶、 嗯。 即系可能导致咗一开始嗰阵时啲人申请，但可能咧啲人又聚咗喺最后先申请。即系嗰个你唔会控制到啲人几时去申请噶嘛，所以你都亦都未必话去到年尾咧就大家六十万都攞到。即系由呢样嘢系要去考虑咯，即系可能亦都要分段去做申请。如果你想做到呢个效果嘅话， 嗯，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大家如果有意见嘅话咧，欢迎打嚟同自由风节目一齐倾下噶。听住七点钟新闻， 果将会停止捐献。参与行动的大企业包括万豪酒店集团、花旗银行以及谷歌等主要科技。有其他公司就在国会遭冲击事件后考虑调整捐款策略。德勤会计师事务所、AT&T、美国运通卡和万事达卡公司都表示会暂时停止捐献款项。Airbnb 就说会继续秉持公司的社区政策，当确认某人与暴力或者仇恨组织为伍，将采取禁制措施。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下昼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30%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今晚和明早寒冷。今晚和明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会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3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意外同埋塞车消息先啦。咁啊，东区。 东区走廊啊，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咁啊近住东区海底隧道入口嘅慢线咧，因为有意外，咁啊龙尾去到北角码头附近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入口慢线有意外，咁啊龙尾塞到去北角码头。之前咧，粉岭公路去九龙，近住九龙坑段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就净系近住粉岭站嗰段嘅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就较为多车啲。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龙就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埋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慢线落去湾仔之路咧就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啊，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温思劳街。靠右边线去尖沙咀的龙尾长啲，去到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去沙田都繁忙啦。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太子道西，龙翔道龙尾近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沙田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都多车啊。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航天科技中心。港岛咧，而家中区嘅红棉路上山，近住马记仙塔道爱都大厦一带都好多车嘅，龙尾啊排翻落去下角道。新界啦，现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段就仲系繁忙啦，龙尾排到黄珠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都多车啊，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元朗公路去屯门博爱交汇处东城里现时都是多车，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还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和美田路。沙田车公庙路呢，因为有些紧急的水务工程，车公庙路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交界部分行车线就封闭，现时那里比较多车的。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而且悭油悭钱，仲好环保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言堂， 你对财政预算案有乜嘢期望？ 陈女士， 依家啲后生咧都系因为住屋个问题咧结唔成婚。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知道个楼价实在好难负担，亦都窒碍咗年青人置业。呢方面咧就努力咁增加紧个供应。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页 Facebook 专页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老公，你睇我哋坐紧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嘅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系话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金文峰。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讨论下咧，关于系长者两蚊乘车优惠啊，个合资格年龄由65岁降至到60岁啦，以及咧就系一啲嘅研究紧扩展到唔同交通工具啊等等呢啲嘅问题噶。各位如果有意见嘅话咧，欢迎打嚟1872311。而家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金文峰喺度噶吓，我哋听听听众电话啦吓。 好啊， 有徐先生喺度，徐生你好， 你好， 徐生你好， 请讲。 系其实巴士公司同埋政府咧。在这个两蚊乘车优惠里面有一个问题呢，现在已经根本在这里使用紧，只不过是政府的政策和我们的使用者呢是怎样去处理的。那我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巴士员工，那我亦都到达了所谓的长者的优惠的了。那我自己已经很多年前我已经用紧那张叫做个人八达通。那所以呢个人八达通这个问题呢就应该是很早可以解决。那解决那个情况呢就是说 當我哋要去申請一張長者卡嘅時候，咁係要社會福利處搞啊嘛。咁嗰陣時就將張長者信用卡演變成為一張八達通。咁當我哋上車嘅時候，我哋其實我哋搭車嘅時候，我哋係需要出示長者卡先至可以用嗰張叫長者八達通噶嘛。咁而家係根本係冇用過，冇做過啊，所謂。 只係即係大家有冇時間去檢查啲乘客啦，係嘛？ 檢查有一個問題啦，咁自己去做嘅時候亦都有一個問題。如果當一個老人家上車嘅時候，又要攞咗長者卡，又要攞咗八達通出嚟拍嘅時候，咪出現咗一個麻煩咯。 系 咁、你如果一張卡攞上個手，先展示咗個長者卡，咁跟住你拍咗八達通落去，咁啊已經解決曬一個問題啦。 但係嚟緊嗰個個人八達通嗰個推出咧，咁都講話係鼓勵大家喺用嘅時候都要展示一下俾營辦商或者譬如巴士司機咁睇一睇嘅噃。 嗱，呢個問題咧就係話係講個人嘅問題，咁其實。當政府出一張長者卡俾一位長者嘅時候，你表面上嗰個年齡都已經幾乎話齋係可以合格嘅，所以點解而家又話60到64歲都話要攞張長者物攞個乘車優惠咧？因為而家人口嗰、那個樣貌啊其他嘅嘢咧，就已經係越嚟越青春啦， 好事嚟嘅， 好似我哋做緊嘢嘅時候。真係講句難聽啲，問得佢多嘅時候呢，其他嘅乘客就話：你阻住我翻工啦，司機，你唔好搞咁多嘢啦，求其行啦，政府有補貼俾你嘅公司噶，唔係你再落袋啊咁。咁我哋已經好難做嘅。 OK 嚇， 係咪先？ 阿徐生啊，其實你頭先都話你自己係巴士公司嘅員工啦。咁其實而家巴士有冇一啲即係多唔多有呢嘅分段收費嘅情況咧？咁而譬如即係往後啊再去推出呢、這個兩蚊乘車優惠嘅時候，會唔會可以即係多啲分段收費，讓大家可以即係善用到公帑咧？ 嗱，而家呢個情況咧就有嘅，就只不過係對於長者嚟計咧。就我頭先都聽到專線小巴一上車，你係拍咗卡之後就收到你最貴嗰個車程。咁落車嘅時候呢，你會唔會再去拍張卡去減返嗰條數呢？咁呢個呢就形成咗專線小巴同埋公共巴士都會有呢個問題啦。咁你坐巴士好簡單一樣嘢，你要俾個分段佢上車，跟住未去到你要落車嗰個地方亦都有分段嘅時候呢，你拍翻張去車頭嗰度再拍翻張卡，落車嘅時候佢係會計你分段噶嘛。而家港島嗰邊南區係有呢個服務，而新界區而家好多就話喺個站下邊咧有個分段服務機俾你，咁亦都有個別嘅路線咧，都係同港島南區嗰啲巴士路線一樣，你上車拍卡，你到你分段嗰個位置落車，再拍翻張卡，佢就係扣你分段錢嘅啫。咁呢個問題就係話。你只要喺個落車門嗰度裝一個卡機，咁已經可以等於或者其他嘅乘客都已經係可以用到個分段啊嘛。咁呢個情況咪減輕咗所有嘅人，大家而家想去爭取嗰個基本就係話希望我交通費去減低啫嘛。 Okay， 好啊，多謝曬徐先生嘅電話啦。咁啊，徐生話佢自己係一位巴士司機嘅員工嚟啊。金文峰話其實你都做過屯門區嘅區議員啦。咁其實頭先講啊，徐生都講話其實而家係有啲巴士路線係有啲咁樣嘅分段收費嘅措施嘅，即係可能喺個站嗰度設一個八達通拍卡機咁樣，咁就讓啲乘客咧再拍卡，咁就咪可以造成一個分段收費嘅效果啦。咁有冇得再普及啲，让大家吓即系实施呢个两蚊搭车嘅时候可以善用公帑？ 我谂嗱，啱啱佢讲到佢喺南区嗰度有呢个咁嘅措施啦。咁暂时屯门咯，就暂时未见到有嘅。不过佢啱啱讲一样嘢，我谂都几有趣，或者我哋考虑下。即系因为之前其实可能巴士公司成日都话，如果上车落车都拍咧，可能就会减慢咗佢哋落车个时间，咁就搞到个交通更加挤塞。咁但系啱啱咧，如果我哋话嗰个。那個卡機未必在巴士上面，反而在一個站那裡，你落了車線，即其實好像輕鐵那樣，輕鐵都是那個 嘟卡 那個都不在車上面，在一個站那裡，站頭站尾那裡。如果它譬如嘟了在哪裡上車，它落車那一下，那個機就自然感應到究竟它在哪個站下落車，即是它不用在巴士上面做這件事， 係落咗車離開個站嗰陣先做呢樣嘢，咁就未必會阻到後面，但係又可能做到一個分段嘅收費。 咁但係呢個就純粹就靠個乘客自己會唔會喺落車之後再去拍卡噶咯，係嘛？ 但係如果佢唔拍翻，咁咪收佢最貴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你一開始就收咗，即係收咗你最貴全程嘅錢先，跟住你喺邊個站落，佢就計翻啦。啊，原來你喺嗰個站落咗，咁你就收個短嘅程，短程啲嘅，咁佢褪翻啲錢俾你。咁如果你自己唔記得咗，咁咪變咗收咗你最貴嗰個車費。 所以技術上係巴士公司或者專線小巴可以做到分段收費嘅。咁問題就係頭先阿田北辰都有喺訪問裡面提及啦，就係可能而家好多巴士公司計數嘅時候咧，就係有互相補貼啊，啲唔同嘅路線互相補貼嘅情況。所以如果你實施咗一啲嘅長途線去到分段收費嘅時候，會唔會打亂咗巴士公司嗰盤數咧？就係一個問題咯。 絕對會嘅，因為啱啱都講到就係呢、這個基本上短途車去貼長途車噶嘛，咁所以如果你有呢個咁嘅情況出現咧，有機會長途車嗰、那個收費會整體嚟講再升咗上去，咁呢樣嘢其實又要再計數咯，因為你講即係特別係新界區嘅可能嗰啲人士就特別慘啦，因為佢哋可能跨區翻工，成日每一日都要搭長途車，咁對佢哋嚟講嗰個負擔都幾大嘅。 咁就要睇一睇咧，政府同一啲嘅交通工具營運商咧點樣商討法啦。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选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疫情爆发，各区现抢购潮，超市推限买力。 市面抢打流感疫苗，有诊所一针索价近千元。 国泰重组旗下港龙航空停运。 究竟边啲系市民最关注嘅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选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一个深夜细听两本好书，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萧红，声音演绎余坚明。 母亲跟那厨夫在喜着高笑， 人性密码修订版，作者刘瑞兆，声音演绎郑启明。 带队嘅杨警官一声令下， 带走。 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星期日至四深夜两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亦都可以在 rthk.hk 网上重温或者 podcast 下载。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7啊，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金文峰喺度。金文峰啊，唔知道你嘅朋友圈之中啦吓，咁啊近排多唔多人出现一个通讯软件移民潮咧吓？即系由本身 WhatsApp， 即系香港都相当之多人用嘅一个通讯软件啦，就转去其他嘅通讯软件，有冇咁嘅情况？ 呢几日我谂唔止我噶啦，我谂每一个人都会即系见到呢个移民潮嘅出现咧，即系由 WhatsApp 转去几个，譬如 Signal 啊、Telegram 呢啲，其实都应该大家都即系喺自己嘅 WhatsApp 群组里边都见到呢个情况出现。 系咁啊，事源咧就系 WhatsApp 咧就喺早前啦，上个礼拜1月6日嘅时候咧就话公布佢哋将会咧更新佢哋嘅用户私隐条款啊，咁讲到话咧，如果用户同一啲嘅商业账户去到咧交流沟通嘅时候咧，咁有机会咧自己嘅一啲用户嘅资料啦，包括系电话啊等等嘅一啲唔同嘅个人资料咧，可能咧就会分享俾咧 WhatsApp 嘅母公司 Facebook 啊，咁所以咧就呢个嘅情况出现咗之后咧，咁就好多人就关注嗰个私隐嘅问题啦，咁兼且咧更加系俾个一个比较强硬啲嘅一个措施，就系话咧，用户咧必须要咧就系同意呢个嘅更新条款，咁先至可以喺2月8日之后继续使用 WhatsApp， 否则咧你2月8日之后咧你就冇办法咧就使用 WhatsApp 咧就再同你嘅朋友通讯啦，咁呢件事咧就引起大家网络世界咧非常之热烈嘅讨论啦，即系大家会唔会去到移民啊，去到其他嘅通讯软件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去研究翻啊唔同嘅通讯软件，究竟佢哋嘅保密嘅条款系点样，私隐嘅条款系点样咧？咁呢件事咧都引嚟咧就系私隐专员啊，即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嘅关注啦，咁都发咗一个新闻稿，就请大家咧就去留意翻咧就相关嘅一啲条款，去到决定咧就系咪继续接受呢个嘅新嘅一个私隐条款啦，咁另外咧亦都系 Facebook 同埋 WhatsApp 嘅负责人咧，咁呢轮咧 咧都做咗好多传媒嘅访问啊，同埋网上面发声明啊，希望就住佢呢个事件解话，咁就话咧啊唔影响咧用户同用户之间嘅通讯嘅，净系咧影响到用户同埋咧商业账户之间嘅通讯咁啊，咁唔知各位听众自己又有冇呢个嘅思考，或者会唔会甚至系离开 WhatsApp 去到使用其他嘅通讯软件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啦。啊，金文峰啊，不如我哋都睇访问一啲嘅网络科技网络方面嘅一啲朋友啊，咁去讲下佢哋嘅意见先好嘛？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资讯科技商会嘅副主席范建文啊，范建文你好。 你好 ，Hello， 两位主持好 ，Hello。 我哋应该点样理解今次即系 WhatsApp 嘅一个私隐条款嘅一个更新咧？咁其实系影响有几广泛咧？ 我觉得今次其实佢依个更新咧，即系关于嗰个 privacy statement 咧，都其实系一件几混乱嘅事嚟嘅。即系点解咁讲咧？因为佢第一个 version 出嘅时候，其实佢冇好多嘅描述。究竟佢成件事背后想做啲乜嘢？咁而亦都即係我諗亦都因为近年呢，其实大家对 Facebook 都有唔同意见啦，咁所以大家用户对嗰个私隐条例一改变呢，其实嗰个反应好大。咁今日啦，即係譬如我开始见到啲新聞陆续都出嚟，其实就讲返大家最 concern 最需要知道嗰样嘢，就係究竟而家我哋再用 WhatsApp 大家去溝通去 send message 啊，即係 send 信息。聲相聲一啲語音嘅信息，會唔會有 Facebook 或者有 WhatsApp 嘅人係睇得到嘅？即係佢嘅職員。咁其實見到佢哋都好大力咁去澄清，就話唔會嘅， 唔會 嚇，大家係啊信息上面嘅嘢依然係有加密度嘅，佢哋係好清晰咁 deliver 咗出嚟。咁然之後佢哋就再補充啦。咁點解即係要咁去做呢？其實就話因為當你係用一個 WhatsApp 嘅 business version， 即係一個商業版本，好多時候真係一啲大嘅企業，可能佢需要同嗰啲用户溝通，咁所以佢哋需要用一個較為安全嘅網絡架構，咁所以就即係會用到 Facebook 嘅一個叫 secure hosting environment。咁我相信大家。而即係之前最大嗰個 concern 就係，咦？我明明用緊 WhatsApp， 我做乜嘢需要將我嘅資料交俾 Facebook？ 咁我相信其實大家都好知道，即係 Facebook 已經係 acquire 咗 WhatsApp， 亦都 acquire 咗另外一個社交網絡平台，係啦 ，IG 係啦。咁對於 WhatsApp 嚟講 ，WhatsApp 嘅用户嚟講就話，原來佢日後嘅IP 地址啊，佢嘅手機型號啊，佢個手機嘅 signal 都會傳送咗去 Facebook 嘅 server， 大家就好 concern。咁我覺得個 concern 係 valid 嘅，因為根本上唔知點解你需要，我明明用緊 WhatsApp， 你要俾 Facebook。但係對於我哋，即係譬如我諗，對於業界嚟講，最都唔係一件好驚訝嘅事。我諗驚訝係點解佢做一個即係 update privacy statement， 佢唔用一啲人性化嘅語言去講一講啦。但係即係我會覺得件事佢哋嗰個公關可能做得唔夠。咁你問我最對於普遍嘅用户，大家需要去。諗嘅第一就係我個 message 會唔會有Facebook 或 WhatsApp 嘅職員可以睇到，呢個係第一個 concern。第二個 concern 就係究竟我哋日後再用 Facebook 家族，即係我叫 Facebook 家族啦嘅唔同嘅服務軟件，其實佢會唔會知道我哋太多嘅個人資料呢？譬如 Facebook 可能大家有好多相 ，WhatsApp 佢會有好多溝通，知道你去咗邊。咁甚至而家一啲較為後生嘅中意 Instagram， 咁呢三個 product 其實都係 own by Facebook。我哋嘅資料會我哋資料或者我哋嘅喜好，可能喺呢個 Facebook 嘅生態系統裏面其實係好透明嘅。咁所以我諗最重要，大家嘅用户第一就考慮究竟我需唔需要，或者我想唔想繼續俾咁多我嘅個人資料俾一個咁大嘅即係嘅公司。而 which 我哋都知道 Facebook 最重要的其中一種盈利方法就是推送一些個人化廣告給你看，那個人化廣告一定是從你的地點啊、起顧啊、買那些物啊，那這些是有關的，所以我想用户要考慮這一方面的東西。 是你刚刚其实都讲到呢，即是说这个是可能公关上面是一个都挺失败的啦。但是其实我想了解一下呢，反而就是其实现在这种这样的做法，即是特别是那些其实科技公司其实将来都是 keep 一路会有互相收购的情况。其实这种做法即是将一些子公司拿到的一些个人资料的东西再给回母公司，其实你觉得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潮流呢？即是在科技界里面其实是不是会越来越普及？即是简单来讲，可能我有时将来我用一种其他的社交媒体，那我给一些资料出来。可能就未必是那间公司收到，可能因为我们都未必会，即是我们用家未必会知道每一间公司究竟上面的母公司 特別再上去的最大最後那間祖母公司是哪一間的嘛。其實那些資料的保障是不是就會越來越差呢，如果是這樣的情況，如果有這樣的一個潮流。 你問到好，其實絕對我覺得是一個 concern 嚟嘅，所以剛才我都有即係問咗一個問題，就係話其實今天 Facebook 可能大家最清楚知道佢嘅就係 Facebook 啦，跟住 Instagram 同埋 WhatsApp， 但其實仲有 Facebook Messenger， 即係本身 Facebook 裏面嘅一個通訊軟件，咁都係一個獨立嘅應用程式嚟。咁但係我哋都好明顯見到呢啲科技巨頭佢只會越嚟越多去收購合併唔同嘅公司。咁其實好多時候你睇翻佢哋嘅 terms and conditions。或者佢哋嘅 privacy statement， 佢都會講就話嗱，你嘅信息、你嘅資料只會係喺我哋嘅公司嘅個系統裏面會去流走啦。咁咩為之公司嘅系統，或者點為之一間公司呢？其實當你間公司越嚟越大、越嚟越多子公司嘅時候，咁呢啲咪就係佢嘅即係佢嘅公司之一咯。咁所以我即係提出大家用户需要考慮就係、究竟我應唔應該將我自己個人嘅資料咁雙手奉獻俾一個 platform？ 定係話其實喺呢幾年我哋都有講有唔同嘅即係無論係社交網絡又好啊，甚至係通訊軟件都出現。其實我哋係咪都應該考慮一下唔同軟件，去令到我哋嘅私隱唔係即係完全係俾曬一間公司咧？咁我覺得用户可以咁去考慮咯。 嗯，又或者调翻转问啦，咁其实个对于今次嗰个嘅私隐条款嘅改动啊，对于用户最大嘅影响系乜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即系而家你用 Facebook 啊，即系用 WhatsApp 啊，即系都系免费啊，即系或者俾好少嘅钱，可能就已经用到。咁其实会唔会系就系嗰啲嘅，即系头先都讲啦，即系 Facebook WhatsApp 都去到讲翻话，今次个影响咧就系用户同一啲商业账户去到沟通嘅时候，咁就会分享一啲嘅资料俾 Facebook 啦。咁其实佢都喺声明里面讲话，譬如你喺同商户之间嘅一啲沟通啊，或者买嘢嘅一啲购买嘅行为嘅一啲情况咧，咁就可能会被用作一啲嘅Facebook 嘅廣告咧就俾人睇到啊！咁其實對於用户嚟講，最大嘅問題係乜嘢咧？ 其實咧，你即係點解我一開始就話今次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公關上面處理得可以好，即係唔夠好的一件事，就係、作為我自己，我真係唔覺得今次依一個改動其實同我嘅我俾WhatsApp 嘅資料係有改變嘅。而個關鍵就係以前絕大部分人只會覺得喂，我俾嘅資料只係俾 WhatsApp。我是不會給 Facebook 的，但是對於譬如我們譬如 我自己是一個即是我本身是一間科技公司的 CEO， 那我就會覺得我給得 WhatsApp， 其實 WhatsApp 是 Facebook 的子公司，或者它收購了，那這件事其實已經是給了它的了。所以我會覺得在個實質操作上面我並不覺得有很大的改變，我只因為它 WhatsApp 不是將我的資料給一間不知名的公司，或者給一些第三方嘅數據分析公司，佢唔係，佢只係俾翻佢母公司啫。咁所以我會覺得喺呢個 point 上邊並唔係有好大嘅問題，係啦。咁反而我會覺得係。 咁實用啲嘅戰略啦，即係大家講緊呢個通訊軟件嘅移民潮啦。咁當我去選擇一個新嘅通訊軟件去使用嘅時候，咁其實有啲咩嘅保安或者私隱嘅一啲嘅問題需要去考慮嘅咧？ 我覺得大家最緊要去諗就係今天絕大部分嗰啲應用程式，佢哋都話俾你聽佢有加密嘅。咁但係其實講真，佢點樣做加密係咪真係做得好妥當咧？其實係得嗰間公司知嘅啫嘛。咁喺我哋行內個有個 terms 叫開源，即係 open source。咁大家頭先兩位主持都有講啦，即係移民潮就移民咗去兩個地方，一個叫 Telegram， 一個叫 Signal。咁 Signal 佢本身一個一個開源嘅項目嚟嘅，即係話佢呢個應用程式點樣寫咧？其實係由得大家去睇，由得大家去 improve 佢嘅。咁所以我哋即係都會較為建議就係大家你哋用 Signal 啦，因為 Signal 佢嘅曲佢源代碼係開放咗俾大家睇。如果佢有啲乜嘢嘅有啲咩做得唔好，其實大家都會知嘅。咁 Telegram 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軟件。咁只不過即係佢因為佢唔係開源啊，咁變咗我哋。只是可以從佢官方講嘅嘢去信佢咯，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哋，咁我哋當然會覺得Signal係好啲啦。咁、至於 TNC 係啦，或者大家可以睇就係嗰間公司本身 存在喺嗰、那個法律裏面，即係譬如 Telegram 好印象中，越希望冇錯，佢可能係一間俄羅斯公司。咁會唔會係嗰個地方佢哋嘅私隱條例或者佢哋嘅政府可以攞到一啲資料咧？咁呢個可能大家都需要考慮一下嘅。但係整體而言，我會覺得如果嗰個軟件佢係可以開放代碼，佢嘅服務器係全球都會有，咁大家即係可以比較放心啲去使用咯。咁當然服務器嘅地點就同嗰個國家嘅私隱條例係有關嘅啦。 好啊，唔該曬你啊，范建文，多謝你。范建文咧就係資訊科技商会的副主席，看来今次事件都反映到很多人其实都真的很关注自己的一些网络世界的私隐问题。我们听一次新闻先，转来再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13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近30宗。中九龙干线工程新增9宗确诊个案，青衣救护站和港九小轮各增加3人确诊。油麻地新田地街20-26号双数门牌楼宇增至超过20人确诊，要再做强制检测。玛格烈医院职业治疗部再有一名职业治疗师初步确诊，当局要扩大追踪范围。另外，由于港大有关污水调查持续发现有样本呈阳性反应，早前已经强制检测的平石村金石楼、蓝石楼和黄石楼会进行第二次强制检测。香港律师会重申，上月24号介入接管黄逢律师行，是要保障律师行当事人利益，事前亦必須保密，以免有人帶同款項潛逃或者將文件銷毀。會長彭允熙說，明白介入事件之後很多人受影響，強調四間協助核實帳目的中介人正是採取先急後緩方式加快處理事件。稅務局表示，若納稅人因為今次介入事件未能夠在限期之前為物業交易文書加蓋印花，會考慮減免相關逾期罰款或者申請分期繳付。据了解，12港人案中10名罪成判囚的港人家属在案件一审上诉期届满后，仍未收到法院发出的判决生效通知书，意味家人仍未可以申请探监。另外，其中一名港人家属委托律师卢思慧面临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他听证会前夕被自称司法局人员用车围堵，并被带到派出所。至於另一名家屬委託律師任全牛，他的聽證會定於下星期二在河南舉行。印尼軍方蛙人尋回一個屬於墜毀三佛齊航空客機俗稱黑盒的飛行記錄儀。電視台的片段看到蛙人乘坐一艘橡皮艇，艇上放著一個相信載有黑盒的巨型白色箱，駛往雅加達一個港口，再送到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暫時未知找回的是記錄機場控制塔與機師對話，抑或飛行數據的黑盒。找回一個黑盒有助當局分析這宗空難的原因。天氣方面，預測天晴非常乾燥，今晚和明早寒冷，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1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7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氣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轉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3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一啲交通意外啦。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口慢线嘅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海丰园。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兴芳路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龙尾咧就分别喺葵涌道同埋青葵公路，都系排到近丽景。重复一次啦，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葵涌道和青葵公路两边的龙尾都是接近丽景。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星河面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比较长，排到去观塘绕道过了九龙面粉厂的了。其他的路面情况主要就是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仍然比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学院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在小榄。提一提大家啦，车公庙路有水管急收，车公庙路狮子山隧道公路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的，揸车朋友经过啦，请小心留意现场指示。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上危机四伏，入弯之前要放慢，记得要小心盲点。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 医院管理局、 卫生署、 香港医学会、 香港儿科医学院、 香港老年研究学会、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香港外科医学院。 健康热线187231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谈自由，言谈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金文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金文峰喺度啊。嗱，金文峰啊，嗱呢个疫苗咧，咁就已经香港政府已经同几间嘅药厂就达成咗一啲嘅协议啦，并且有一啲嘅法律框架咧就可以紧急批准使用啦。咁啊，相信咧就好快就会有疫苗咧可以开始接种计划噶啦。不过问题就系咧。因为过往都有啲嘅新闻咧，都发现到，譬如喺外国啦，有一啲嘅过敏，即系打咗疫苗嘅人士出现过敏症状啦，甚至危及生命嘅一啲新闻啦，以至到咧就系可能好多人都有基于唔同嘅一啲谂法啊、考虑因素啊等等，暂时咧就睇香港嚟讲咧，就都好似大家要打疫苗嘅意欲咧都未算好高，有咩办法可以鼓励大家即系打疫苗咧去到保护自己咧？ 我谂政府系要揾啲诱因出嚟嘅，即系。其实如果你不用强制这条路呢，你就这样打疫苗，其实就算我们现在譬如流感疫苗相对安全或者长时间即是已经经过验证是有效的，其实都不是真的说很多人打。所以你说如果有一只这么新的疫苗，即是你有些甚至是有些公司是可能技术都是第一次用的，一定是会市民是一定会有一些想法的，即是打完有没有效啊，那副作用会不会很犀利。所以你如果真希望可以提高那个接种率，即是多些市民去参与，你提供一些诱因，即是那些诱因未必是钱的，即是举例来讲将一些travel bubble 和可能打疫苗联系上，举例来讲原来你翻內地舉例，咁你就可能一定要打咗疫苗，可能係三個月之內或者六個月之內，連埋一個嗰、那個叫做24小時之內嘅陰性嘅一個檢測。 咁就可以唔使做嗰14日嘅即係住酒店啦，咁就可以直接去。咁舉例嚟講，你有呢啲誘因，即係我打完疫苗之後可以減少呢個喺即係住酒店嘅時間，即係14日嗰啲叫做quarantine 嘅時間，咁你就可以令到多啲人覺得啊，我有需要翻內地，或者我有需要，可能嚟緊，可能我哋同新加坡又會有啲 travel bubble， 就重新傾翻，可能就會話啊，打咗疫苗三個月以內，連埋一啲證書先可以有呢樣嘢，咁樣咧就會多啲人會考慮去打咯。如果唔係，好似而家根本上完全係冇有因嘅，就話啊，你想打就打啦，即係咁一定係有人信有人唔信嘅啦。而家呢一刻，就算信打疫苗有用嘅人咧，都唔代表信嗰啲疫苗，因為太新啦。咁所以加呢兩樣加埋上嚟，同埋就係特別係可能我哋知道，即係新冠呢樣嘢對年青人咧，可能有啲年青人亦都覺得啊，都對佢哋可能嗰個危險性冇咁高，又可能會又唔想打，即係幾個原因加埋之下咧，就可能想打疫苗或者願意接種疫苗的人就會沒那麼多，那這件事政府就要去考慮一下怎樣。 嗯，其實都見到今天新聞就是見到中大醫學院呢都在早前就做了一個的調查，就問一下大家呢就有幾願意呢接種疫苗，不過呢看到個結果呢就好像都幾令人失望，就是呢是不夠四成的香港成年人呢是願意接種個疫苗的。究竟個詳情是怎樣呢？不如我們請來這位嘉賓同我們一起談談，就是中大医学院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的黄志生教授啊。黄教授你好。 黄教授你好。Hello， 你好。 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们的调查呢？刚才讲的那个。 哦，好啊。其实中大医学院呢，我们在第三波高峰期的时候，即是上年的7月27到8月27号呢，就做了1200个电话访问的。就了解呢影响市民他接种新冠疫苗呢那个意愿啦，各种的障碍啦，还有趋势的因素。咁正如你刚才所讲啦，原来香港成年人呢个整体的新冠疫苗接种的程度呢是只有得 37% 而已。愿意啦。 是啊，咁呢個都係呢比我哋想象中低嘅，因為我哋見到其他國家呢個文獻裏面呢記載就係大概60-90% 嘅。咁我哋都有一啲嘅發現呢，就係發覺呢原來年齡呢同疫苗嘅接種程度呢有一個非常顯著嘅關係。咁較為多嘅18到24歲比較年輕嘅市民呢，佢哋係樂意打嘅。但係到25到34歲呢，呢啲比較係年輕但係亦都慢慢中年啦嘅一啲嘅市民咧，開始咧就突然間咧就降翻低啦，得20几%。咁呢個其實都係令到我哋有少少嘅擔心嘅。 嗯，有冇睇到即係影響香港人愿唔願意接受疫苗注射嘅因素係乜嘢咧？佢哋諗緊啲咩咧？ 係嗱，我哋發覺咧有幾個因素咧都好重要嘅。譬如舉例就係話疫苗嘅性質同埋佢生產啦，佢生產嗰個廠以往有冇一啲嘅經驗啦，佢本身咧係用咩嘅方法製造？因為我哋而家咧就見到疫苗咧，佢哋話用一個叫 mRNA， 係同我哋原先咧一啲用嘅方式咧係唔係幾同嘅？咁可能有啲人就會諗，咦，會唔會呢一個新嘅方法有副作用嘅咧？咁亦都咧有成63% 嘅受訪者咧顯示就疫苗嘅產地啊，甚至67% 嘅人咧就覺得如果個臨床測試係咁短或者係咁少人係牽涉到，咁究竟係咪真係咁即係有效嘅咧？咁呢都係其中一啲咧好強嘅影響因素嚟嘅。 係。 嗯，咁其實係啦，我都想問一問，即係而家其實就係話，咁多人即係都唔係咁願意去打呢個疫苗啦，因為我哋都諗到，即係如果要去到群體免疫咧，其實可能都要可能70-90% 左右。 係啊， 咁樣其實你會唔會有啲咩意見？即係覺得啊，點樣樣可以令到多啲人去打疫苗咧？即係政府有冇啲咩政策你可以建議俾佢哋咧？ 嗱，我哋咧其實就即係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嘅，因為我哋喺個問卷裏邊嘅時候咧，都發覺咧喺即係個推薦者個影響力分析裏邊咧，就發覺咧原來政府佢嗰個嘅建議，佢個強度係點咧？即係話如果有政府建議，比起冇政府建議咧，嗰個嘅接種率咧係會超出10倍嘅。咁如果有醫生建議咧，係會增加2倍嘅。家庭成員建議咧都係2倍。朋友就1.3倍，咁換言之咧，其實呢個都是一個幾令人咧開心嘅一個好消息咧，就是、政府原來佢同一班嘅專家顧問啦，佢能夠咧係用一啲嘅方式係有效地可以改變到市民咧對於打呢、這個即係新冠疫苗針咧嘅嗰個睇法嘅、哦，咁特別地咧一啲嘅方式咧，佢發覺係比較有效嘅，譬如舉例特別地市民擔心係個副作用啊。 咁如果咧隨住時間慢慢越嚟越多人係接種呢個疫苗嘅時候咧，我哋好相信香港市民咧開始睇到，咦，大部分都冇事啊，冇個副作用。話初頭我哋睇到零星報道，可能會唔會驚面癱啊，或者嚴重嘅一啲嘅敏感。但係原來可能過咗一段時間，好多人接種咗啦。嗱，譬如呢段時間我哋見到咧，外國有成百幾萬人接種咗，但係一百萬人裏面咧，其實一兩個度咧係有啲副作用嘅啫。咁所以我覺得市民隨住時間慢慢一路觀察咧，確實都可以真係能夠咧係開始會增加到嗰個接受率咁樣樣嘅。 嗯，教授，你哋今次做嗰個訪問調查咧，咁都係即係舊年七八月嘅時候啦。咁其實都經過咗即係差不多半年嘅時間咧。咁好多嘅專家亦都有提出過唔同嘅一啲數據，講話即係疫苗嘅成效啊。咁亦都係唔同嘅國家地區都開始去打緊呢個疫苗嘅時候咧，咁可能時間都真係會對於市民嘅接受程度係有啲幫助係嘛？ 係啊，我哋覺得咧。雖然話我哋即係發覺係好低啦，即係得 37% 啦。咁但係咧，呢個咧即係始終都係咧上年七月嘅時候做。咁到而家咧，我哋就開始咧見到好多嘢明朗化啦。譬如話，亦都有一啲嘅疫苗咧，相繼咧就將佢哋嗰個嘅保護率啦，同埋安全性咧，慢慢喺國際文獻發表嘅。咁我亦都見到咧，其實係無論係政府或者我哋去一啲專業嘅團體裏邊咧，都已經見到呢啲成效，甚至咧專家小組咧亦都開始慢慢。將呢啲嘅疫苗咧，係建議俾市民使用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並不需要太悲觀嘅。雖然呢一刻咧，我哋係未開始嗰個疫苗嘅計劃，但係隨住我哋都見到咧，政府本身現在咧係一個跨部門嘅一個跨界別咧，有醫生啊、藥劑師啊、護士啊，同埋咧同世界衛生組織當中咧有聯繫嘅專家咧，全部咧一齊集腋成裘咧，慢慢喺18區嗰度咧都有呢一個嘅疫苗嘅接種嘅地點嘅話咧，我哋相信呢一個慢慢做嘅話咧，係真係做得到。但我哋要同心咯，同埋真係要俾個信心政府咯，因為政府咧去過呢一個疫苗或者係建議之前嘅時候咧，佢必須係經過一啲專家咧係俾好多嘅意見同埋長時間討論嘅。咁我相信我哋嘅信心好緊要嘅。 系头先你都讲咧，即系妨碍市民去到愿意打疫苗咧，咁可能系一啲嘅对于疫苗嘅副作用嘅信心啦，咁同埋咧系一啲譬如系产地啊，或者对于个品牌药厂嘅一啲固有嘅认识啊等等啲问题啦。至于去到鼓励啲市民去到愿意打咧，咁就可能系即系譬如系医生嘅介绍啦，或者系啲家人嘅介绍啦等等。咁换言之，其实系咪政府做好啲嘅解说工作吓，多啲嘅宣传解说？是不是已经可以有效地即改善到那个市民的接受程度，甚至好像有些人士即建议说不如加些诱因啊钱啊即其他的问题去到诱因去到吸引市民打，是不是这样呢？ 係啊，其實我都即係一路聽你嘅節目啦，我都好贊成你剛才所講嘅，即係咧我覺得咧，可能我哋咧要雙線咁行啦。咁其一就係話政府，我哋剛才講話醫生都有一個影響力啦，或者家人有影響力啦。咁政府當中咧，如果大力喺咧宣傳同埋推廣上咧，係做多啲功夫，例如我哋特別地擔心咧，就係話可能譬如突然間有一個嘅報道就講話嚴重嘅一個併發症啊，但係原來其實只不過係100万分。之一嘅啫，咁政府係可以咧就住一啲嘅信息咧，係作出一啲嘅澄清嘅，或者可以透過大氣電波，我哋見到電視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咧，讓到市民知識到咧打呢一個針咧，本身係安全嘅。咁呢個第一咧，政府嘅嗰個力度係好重要。咁其次咧，我都贊成剛才咧兩位個討論，就係話譬如會唔會有一啲嘅證書啊，當我打之後嘅時候證明咗我其實打咗疫苗嘅，咁譬如舉例，對於餐廳嘅所有員工打曬疫苗，咁咪令到客人去到嗰個餐廳嘅時候放心咯。即係嗰啲員工其實都係即係應該好低機會有呢一個新冠嘅即係肺炎嘅感染嘅喎，或者可能咧，我哋都建議咧僱主方面咧可以咧考慮咧一個彈性嘅上班，或者係安排佢員工咧可以咧係自由嘅，係去安排打呢一個疫苗，然之後亦都係工作上咧係一個便利。咁我覺得林林種種呢啲咧，其實咧好似剛才所講話嗰個旅遊氣泡咧個原理都一樣嘅。 咁我希望可以係即係幾方面咧一齊咧係着手去做好打疫苗呢個工作咁樣樣。 嗯，好啊，唔該曬，黃志新教授，多謝你嚇。 係，好多謝。 黃志新教授咧就係中大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嘅教授嚟噶。嗱，金文峰話其實今朝早咧，特首林鄭月娥咧都被問到相關嘅問題啦，點樣可以鼓勵民眾去到咧就係願意接受呢個疫苗注射？咁佢咧就咁講啊，佢就話咧係唔會提供金錢嘅誘因啦，除咗呢、這個除咗係免費啦，因為其實咧全港市民咧都將會免費咧就獲得呢個疫苗嘅接種嘅，不過佢會點樣去到説明咧呢個誘因咧？咁就係佢話咧就會讓整個社會都可以早日去到恢復大家想做嘅活動啦，咁就可以咧，相信咧就可以係讓大家有一個嘅誘因咧去到接種疫苗啦。咁相信大家都過咗差不多一年嘅一個抗疫嘅時間，好多嘅平常嘅社交活動啊，即係都做唔到嘅時候咧，咁呢個會唔會就係大家嘅誘因去到接種疫苗咧？金文峰， 呢、這個都絕對會係嘅，即係唔好話離開香港去旅遊或者工作啦，就係而家香港其實好多社交活動都未必真係可以做到，但係如果佢真係譬如政府佢一早已經講到明啦，假設我哋去到做咗群體免疫，即係譬如唔好去到90啦，譬如只要我哋有全港人口 80% 嘅人都接種咗啦，咁就可能有一啲有一啲嘅即係社交上面嘅一啲規限咧可以減少，即係我哋唔好淨係每一次都淨係睇嗰個人數，即係嗰個叫做確診人數，因為我哋知道一睇確診人數咧少咗，佢又放寬翻咧，其實又係從頭等緊下一個波，下一波嘅疫情嚟到，咁不如我哋就直情睇接種嘅人數，如果去到某一個點，咁我哋就可以放寬翻個社交嗰個規限，咁其實都係一個誘因嚟嘅。 嗯，不過頭先你講話，即係譬如鼓勵大家接種嘅誘因，會唔會就係可以同其他國家地區去傾呢個旅遊氣泡咧？咁今朝早特首林鄭月娥就話咧，咁都要睇睇人哋嗰個接種率係點㗎？即係譬如我哋嘅接種率好啦，但人哋嘅接種率可能未必夠好喎。咁樣咁係咪都傾得成呢個旅遊氣泡咧？咁都要好多嘢要考慮啊！ 當然，咁其實我哋做傾旅遊氣泡嗰陣時，我人哋希望我哋嗰啲人接種咗，咁我哋都希望外地嚟香港嘅人咧，佢除咗本身個地方嗰個確診數字低之外咧，都希望嚟咗嘅旅客又好，嚟工作嘅人又好咧，都係接種咗，都係對香港一個保護嚟嘅。 嗯，稍為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講講醫護方面嘅保障啊。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疫情下叫外卖点样先食得健康 咧？摸眼阔肚窄啦，如果你四个人咧就可以叫三个人嘅份量啦。咁另外可以叫多啲蔬菜啦。饮品方面咧，尽量都系自备会比较好啲嘅。咁但如果叫翻嚟嘅话咧，最好记得少甜或者酒甜就可以噶啦。 详情请听星期四钱佩卿、林思维喺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25及普通话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啦。 细杰，你攞住咁多菜心豆苗啊，咁莫非你亲自下厨煮俾女朋友食？ 瑞文，你真系谂多咗咧。 咦？点解大气候如龙之星歌手朋友阿卡喺度嘅？你哋两个鬼马啦！ 瑞文，你真系谂多咗啦。我阿卡约咗细杰，谂住带你去认识一班投身农业嘅年轻人。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同我郑瑞文， 仲有我阿卡。 大气候如龙，生态知多啲。如龙自然护理处本地如龙美食嘉年华全力支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7:52啦，关注一下一啲公立医院嘅医护嘅状况啦，因为都见到咧第四波疫情咧，金文峰咁都见到有接连出现一啲嘅公立医院嘅感染嘅群组啊，甚至咧就有一啲嘅医护咧都系感染咗噶，咁所以大家都关注到咧，其实如何让我哋嘅公立医院前线抗疫嘅医生护士咧系得到足够嘅保障咧吓，咁所以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公共医疗医生协会的会长马仲仪医生啊，马仲仪你好， 马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嗱，见到即系出现公立医院的一啲感染群组啦，咁所以都知道你哋早前都同医管局的管理层方面咧就会面，咁其实又倾啲咩咧？系 嗱，其实就有关即系呢个即系同事如果真系染疫之后嘅安排嗰啲咧，个会面就都好耐之前嘅。咁都係等第二波嘅時候啦，因為其實當時就都社會有個聲音，同而家一樣，都係促請政府快啲將呢個病就列入為職業病啦。咁當我哋同醫管局管理層傾嘅時候，咁佢哋就分享佢哋對於即係個睇法係點樣處理啦。 咁因為其實同事都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因為當年沙士咧，原來都有好多染疫嘅同事咧，除咗即係身心即係受到損害之外咧，佢哋之後咧喺一啲賠償方面咧，都有少部分同事係需要經歷一啲咁嘅法律嘅訴訟，因為同保險公司嗰度咧都就住一啲問題係唔能夠達成共識。咁我哋都好驚嘅情況再發生啦。咁樣就醫管局佢就喺嗰陣時第二波嘅時候就有個概念，就係可能今次咧局方自己都會即係做一個小組啦，就係喺自己嗰個範疇裏面，即係譬如話去調查會唔會係真係一個職業係一個職場嘅感染啊，或者點樣傾嘅賠償方案。不過當時咧就時間尚早啦，而且當時亦都係未有同事真係感染到嘅。咁今次第四波真係發生咗，咁我哋都會盡快咧要求同醫管局再商討詳細嘅細節啦。咁因為即係唔想咧，即係染疫嘅同事仲要擔心呢啲各樣嘅賠償啊，各樣嘢咯。 嗯，想问你哋头先话想提议呢个新冠肺炎列为职业病啦，咁其实列唔列职业病个分别喺边度啊？ 嗱，我谂嗰个分别就其实都几大噶。咁嗱，首先咧，我哋先唔好将呢个问题咧就净系包喺医管局嘅同事嗰度啦。咁因为即系讲真，其实社会各界咧都有好多人咧系喺即系工作期间感染嘅。咁我從工聯會嘅李卓人都聽到咧，有一個機場嘅清潔工咧，佢都因喺工作都應該喺工作地點感染咗新冠肺炎啦。而家就算康復咧，之後咧嘅其實情況都唔係幾好。咁同僱主方面咧，亦都係即係可能係就住係咪喺公職場度染疫都，亦都係有一啲爭拗各樣嘢。咁其實如果你話即係將呢個病咧定咗為職業病咧，咁無論喺判傷啊、一啲病假甚至他日嘅賠償咧，亦都會更加清晰啦。員工方面亦都會有更加好嘅保障咯。 嗯，咁其實譬如話醫管局咧作一啲嘅因恤形式嘅賠償咧，其實嗰、那個。嗰、那個情況係點啊？嗰、那個賠償嘅額啊，或者計算方法係點樣？ 嗱，暫時咧其實都未有聽到咁細緻噶。咁主要咧都係即係佢哋俾我哋嘅信息就話，即係局方咧都會盡量係係唔會話好吝嗇啦，盡量都係會係睇從社角出發啦。但係實際即係各樣嘢啊，啲其實就冇好細緻講個詳情嘅。因為其實如果你話講到賠償嗰度，咁其實醫管局當然有一個保險啦。咁但係亦都係即係亦都佢會有其他考慮啦。咁我諗其實好多時候呢嗰、那個重點呢都係個爭拗位呢，就係、是、究竟即係染疫嘅同事啊，有冇嘢可以證明佢真係喺嗰個即係工作嘅場所染疫呢。嗱，因為與此同時社區亦都有一定嘅即係嘅病症嘅。咁但係如果呢即係嗰、那個這個病已經定為職業病呢，那我們很肯定呢他工作的情況呢是很容易令他接觸到這個病毒啦，這樣呢其實就而這個傳染病即是在工作情況即是染疫機會很高呢，那已經很容易呢達到呢有一個賠償的可能。如果你不是說即是將他定為職業病呢，那可能呢真的要做很多繁複好繁複嘅程序啊，要再讓個員工咧去證明啊，真真正正佢喺嗰個係職場嗰度感染，就唔喺嗰個社區嗰度咯。咁呢個亦都係點解要將佢定為職業病嘅最主要嘅一個原因咯。 金文峰， 我都想問一問啊，因為其實當然啦，即係醫護喺呢個前線咧，咁嘅危險性係最大嘅。咁好不幸咁都有部分醫護咁樣中咗招啦。咁但係我又想問一問啊，即係譬如現行嘅政策裏邊咧，假設即係未必係新冠肺炎啦，即係一路以嚟咧，如果醫護喺即係醫院嗰度真係俾其他嘅傳染病傳染到咧，其實嗰個做法會係點樣樣咧？因為如果嗱舉例嚟講，今次萬一真係將新冠做一個職業病，咁會唔會之後又會有其他嘅傳染病，又會又跟翻同一個原因咧，都會列做職業病咧？ 嗱，我諗首先咧，我哋亦都可以睇翻啦。嗱，雖然我唔係呢方面嘅專家啦，咁但係我哋都可以睇翻當年沙士啦。咁其實咧，當呢個病咧，佢係嗰個即係出現喺個職場嘅機會都不少啦。 同埋都有相當嘅影響咧，即係身心嘅影響咧。其實就亦都有不少嘅案例咧，咁就足以咧可以將佢定為職業病。咁當年沙士咧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咁當然啦，即係其實我哋做醫護咧，有好多嘅傳染病都其實有機會喺嗰、那個。翻工嘅時候感染到嘅，但係佢哋唔定為職業病都係我哋即係有幾多案例啦，同埋咧就嗰、那個即係對嗰個同事喺感染之後嗰個影響啊，身心嘅影響有幾大啦。咁樣即係有啲好輕微嘅，咁好多時呢啲又唔會定為職業病。咁但係當然啦，其實喺一般保險，即係喺醫管局為我哋員工買保險保障裡面咧，一啲傳染性質嘅病而證明我哋喺職場度感染，其實喺保險上都應該有一個賠償嘅。咁但係如果個病咧係好嚴重，亦都有可能係會為身體帶嚟一個嚴重嘅影響嘅，有啲比較長遠身體影響嘅，咁嗰啲就真係應該定為職業病咯。 嗯，最後亦都關注一下啲防疫物資嘅問題啦，因為其實見到今次疫情咧，都見到有幾次咧都係喺一啲唔係隔離病房嚇，唔係隔離病房嘅情況咧，出現咗一啲譬如係普通嘅病房啊，或者非高危嘅護理工作嘅時候咧感染到啊，係咪啲裝備都唔夠咧？有啲危情況其實都係算係危險咧。 其實講真就你話而家係咪好緊住好緊住呢？咁我覺得就比起第二波嘅時候就真係好啲嘅。咁但係你話真係咪即係無盡呢？咁當然其實即係有時都好快用完都要抱啲面罩啦，即係有時都少少緊張，又要一兩日又添補返咁啦。最緊要除咗個裝預充唔充備呢，咁就質素啦。譬如我哋有啲保護衣，咁有時一隻原本我用完啦，一個新嘅 version 又同同時都好焗啊呢隻，又即係呢啲啦。咁、 okay. 當然亦都其實做呢啲裝備嘅時候工作亦都係好辛苦嘅。 OK， 時間關係啦，唔好意思，同埋阿仲怡傾到呢啲先啊，多謝你， 唔該曬， 拜拜。 嗯